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 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 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 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 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 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 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 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 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 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 哇，今日有啲网络嘅问题，我相信系因为咁耐都系得单位数嘅人入嚟咧，我谂好多人都收唔到 notification 啦。二来又迟咗半个钟开始啦，而家都系得七个 watch now， 点解呢？但已经有四个 unlike 了，点解呢？都不明白，但未开麦已经有四个 unlike 了，很正常。但是一般入来的人都入不到，我现在我目测我这里四个人，十四个人入了来，这么奇怪呢？都不要紧，怀即是我估是有些故障，三分钟都是得十几个人，好少好。等先，我去斟杯水饮先，因为啱啱先至做完啲嘢，讲俾个客，好赶好赶。咁仲要我监制埋紧尾，所以佢唔得闲嚟监制噶啦。等先。Hello。都有啲唔尋常啦，唔緊要啦。但系唔知點解嗰啲haters 會準時，其他人就完全唔準時，真係唔知點解。 OK， 招呼下几位先。 你撩咪开始已经有四个 unlike。 系咯，点解咧 ？So 九十六 ，Hello guys and girls。Liam Liu 大家好，无线新闻专读客人 Ultramank 数96收到 YT 通知已马上入 Benny 唔开探长，敲518晚上好探长， 喂 Hello， 佛山狂嗨探长好，监制好，恒浩探长好，大家好 ，Check music MB 可能 D 人挂着睇大埔连农场被破坏直播，所以小人恒浩冇人。Carrot Y 熊猫啱啱收到 ，Hello 探长， Hello? 不是十四、哦，我这边显示已34个、哦。J J Lunchy， 喂 ，Hello J J， 今晚辛苦你啦。 喂，唔好咁 讲。我是探长，好大家好。 Hello 老师， 我是陈伟，第一次睇来。 喂 ，Hello。 Vincent 黄探长你好，大家好。 喂 ，Base， 咁你平时唔睇 live 听 archive 系咩意思啊？喂 ，Vincent， 呢排都成日见到 Vincent。我原本识唔识你噶 Vincent， 因为我都识大大话话识得六七个 Vincent。 Vincent 王离身唔系 Haters、 哦、 X D Look Peggy Hit 探长 ，Henry Kim Hit 探长 ，Anderson and Justin Hello everyone、Diane Chow 大家好。 Hello. 近期真系好少收到通知有节目， 连 聊咪提人，可唔可以讲下相机？ 啊，我真系想讲相机。 探长大家好。 我真的想讲下相机，唔系讲笑，因为今日收到一个相机消息咧，实在令我有啲振奋，但系就有啲尴尬，唔知道你知唔知道讲乜？因为啱啱色码咧有个 keynote 出咗，咁我睇，我都冇得人睇嘅 keynote， 我就系睇D preview keynote 之后有出翻一啲重要嘅 point， 我睇咗嗰度咯，因为今日都几赶工有啲嘢。饭都冇食到，突然食咗一只蛋咁样。Vincent， 系要喺个 Facebook 嗰度 dislike 先叫 haters。咁你冇希，你唔做 haters， 你咪俾个 thumb up 啦，俾个 like 啦。因为咧，虽然呢啲啊冇乜重要嘅，而家5:12咧。即系如果得廿个人 like 得五个人 dislike 咧，个比例都非常之高嘅。因为我见到陈怡嗰啲，就算系咁有争议性咧，佢个比例都低过我嘅。即系佢啲 dislike 可能得1/50咁样，但系我咧1/4，我真系都几离谱。即系可能我真系实情啲系黑人憎佢10倍啦。 CM Hello， Hello， and hello， Hello 探长 ，M A R K 今日仲未重温远罗 J 歌集， oh, okay. 听到鬼曱甴，好有画面。Hello 探长， Hello, 好， Kenny. 大家好，好耐无听 Live Vincent，、 oh, okay. 期待讲完正式讲下音乐嘢。Liam Liu 近几年富士出咗几部中幅相机。其中有一部亿万像素相机，会唔会考虑入货？ 应该唔会。 Ultramank 数96又 D 爆米，你无开 soundjet， 乜都好入迷。哈哈 ，Brian 出坏，你个胃好 D 冇？ 哦，个胃冇事啊。自从嗰日系爆咗，自从嗰日哇好爆啊！喺 interface 嗰度熄晒佢先。喂喂，而家 OK 系嘛？同埋个麦近啲，因为得我一个咧，个麦近啲咧，我就可以好细力咁样讲。咁所以我 prefer 个麦近啲嘅，其实。仲有我有个新嘅愿望咧，就系、是、我真系想戒粗口，唔知得唔得？因为即系唔系因为有人喺我个。9/24嘅留言版嗰度就话话讲粗口嘅sorry 啊拜拜咁样，即系我唔系为咗嗰个人嘅，但系嗰个人就的确系提起我咧，就发觉呢排啊真系好粗口，粗口到自己都有啲觉得老尴啊，听翻嗰阵时咁，所以希望即系抑制一下自己，唔好讲咁多粗口啦，因为我就好少可。甚至乎唔会为咗讲而讲嘅，除咗陈述人哋讲啦， 咁事实上有啲嘢咧，真系唔讲唔得。咁但系试下讲啦，即系唔讲粗口都好嘅。想问下大家咧，即系你会唔会介意一个网台节目，即系唔系讲我啊，人哋嗰啲，即系你会唔会因为佢唔讲粗口而唔听嘅咧？我谂听 Barry 嗰啲可能会，即系如果一日 Barry 唔讲粗口，我谂就即系讲紧 Barry 妈，我谂就会跌咗少少嘅。但系你唔会选择一啲净系讲粗口嗰啲啩？嗰啲亦都唔系我啲 target 嚟嘅。咁既然系咁，就不如唔讲啦，因为即系自己都觉得恶俗啊！即系上嗰两集，而家唔爆啦嘛，系嘛 ，Dominic？ 而家几多人喺度啊？睇下先，八十几人啊，差唔多啦 ，OK 啊。 Vincent 王以上物白君龙海探长， 喂，白君龙 ，Lock 陈探长 ，Hello So So， 大家好 ，Henry Kim 仲有无咩开箱片未拍 ？Brian 全界粗围，深呼吸嘅拇指向上 ，Bessy Chan、Yes， 偶然在潘聪发现 Crystal 节目，看刚有留言介绍了你也曾经访问过 Crystal，、后来听了你之前的节目，好好听，加油， 群 众记忆投机。Backpack 125 Hello 探长， 嗱阿 Base 呢啲就罕有品种啦，即系好少啊！听潘聪嗰度嘅留言版，因为我可能我系冇俾钱就咁听廿分钟嗰啲咧，我见到个留言版冇嘢喎，长期都即系唔俾人留嘅，咁原来嗰度都可以留言嘅，咁啊有人睇我，因为咧阿 Crystal 因为上我节目之后咧，就上咗潘聪嗰度，咁可能有少少。有啲人揾咗个名字，又揾翻猛鬼 studio， 即系9724又揾到阿 Crystal 嗰集，因为阿 Crystal 未上阿潘聪嗰度之前咧，嗰、那个 view 数又好低下嘅，有三条咧就未够1000，有两条咧就啱啱过1000，咁但系上完潘聪度咧，最低嗰条都5000，最高嗰条系7000，咁啊呢啲系我大前日嘅。见到个记录嚟嘅，而家我都未 check 添，咁所以真系躺着也受惠啊！真系无端端躺着咁样，会多人听咗呢边，咁啊真系多谢佢啊！真系，咁啊另外就系阿 Henry 咧就问我有冇开箱片未拍，其实我咧开箱片我拍咗我嗰扎镜头嘅2年前，但系未剪，因为啲镜头越一路咁增加，咁样未拍得晒。咁啊，应该嗰条片都唔会出噶啦，因为唔系好完整啊，同埋隔咁耐再补 shot 咧，就可能怪怪地。咁啊，同埋呢排冇咩开箱啦，我即系又冇咩人揾我叫佢帮我开箱咁样。咁啊，睇下点啦，暂时冇啦，答咗你先啦。咁啊，边位啊问我富士嗰个中幅嘅，可能我有朋友买咗咧，哇！我一试咧，觉得真系好正，以咁嘅价钱。我觉得真的超抵啊！嗰部嘢好似佢连埋一支镜喺百老汇公机啊，定唔知系百老汇啊？佢公机嘅，咁好似都系40000蚊到，已经连机连镜嘅中幅嘅 digital， 但系佢一部就唔系亿万像素嗰部，但系已经非常正啦，因为咧佢个noise 咧，即系个抑噪啊非常好啊，因为个 sensor 又大啦，咁变咗相对咧。就将啲 noise 咧缩细咗，又将啲pixel 同 pixel 之间嗰个 pitch 咧就个比例上咧就系、大，即系阔咗。咁所以咧佢signal 之间嘅 cross talk 咧就少咗啊，就会变咗冇咗 noise 啊。咁啊非常正啊！我头先讲嗰啲系咪好似唔系人话咁咧？即系简单啲嚟讲咧。嗰、那个CCD 即系嗰个 sensor 嗰个技术嚟讲咧，你越做得大咧，就嗰、那个技术系容易啲嘅。咁你做得细咧，又要有嗰个大 size 个水平咧，即系嗰、那个噪音即系个 noise 嗰个技术咧，就相对大啲嘅。换句话嚟讲，即系话你越精细而越能够令到佢冇 noise 就好难嘅。个原因咧就系原来咧。你收到的信号呢 落去你个 sensor 嘅时候咧，因为 RGB 三原色组成噶嘛，咁当你咧嗰、那个 RGB 咧又互相有 cross talk， 即系话咧嗰两个嗰两个 pixel 太近，个 pixel 太近嘅时候咧，咁佢会抵消咗啊。咁三原色加埋，大家都知系咩色噶啦，三原色加埋就系母色噶嘛。三原色如果暗嘅话咪变黑色咯，光嘅话咪变白色咯。咁即係变咗黑白嘅 noise 咯。咁变咗係呀，咁所以呢嗰部机呢以个 medium format 嘅 sensor 呢，佢唔使好高技术呢已经好 fine 㗎啦，嗰啲即係好顺滑嘅。咁调返转有啲人咁讲呀，我唔知係咪跌落地下拉返炸山呀，我就唔认同嘅。因为我睇嗰啲 M43 嗰啲讨论区呢，佢哋自吹自擂呢，话自己有菲林嗰种 feel 喎。又反问翻咧，啊，究竟有冇咧？菲林咧，几靓嘅菲林，几低温嘅菲林咧，会唔会好似而家啲绝图嗰啲咁 fine 冇 noise 啊，冇离味道，似 video 啊，似个相咁样都有人讲嘅。咁我其实我唔认同嘅。咁当然，如果你两者兼备啊，即系你又好 fine 又冇 noise， 咁你如果想好似菲林咁要翻嗰啲感觉，你可以后加 noise 都得噶嘛。咁啊，调翻转嚟讲咧，又反翻转嚟讲，咁假若菲林啊，我相信当时发明菲林咧，嗰啲科学家咧都觉得啲菲林会有 noise 咧，系好头痕嘅一样嘢嚟嘅。咁啊，不停咁样研发一啲新嘅化学技术咧，都令到嗰啲菲林嘅微粒细就唔会专登咧，哇！觉得啲微粒好有 feel 啊咁样。我觉得科学家唔会喺呢个角度嗰度。是自己打飛機咯，即係觉得哇菲林原来呢有 noise， 有感觉啲嘅咁样。咁我只不过觉得呢，你係世人呢或者消费者呢，即係喺用钱都解决唔到嘅问题嘅时候呢，就唯有阿 Q 精神地觉得哇影菲林真係好有 feel， 有 noise 嘅原来咁样。即係呢个我嘅睇法啦当然。咁啊另外就係有位朋友非常生面口嘅，嗰、那个就係Amanda Ho， 好似第二次见你㗎啦。有位痴拼章啊，呢、这个都呢排都见嘅。咁啊 ,Dion Chow, 都系少见嗰班嚟㗎啦。咁啊无端都有啲新人入嚟呢都 OK 喎。咁啊 ,Ricky Young 呢、啊、早排见你，但呢排又唔见到你喎、啊。今日又见返啦、啊、有位直头未见过嘅，睇下搵唔搵得返先。一啪啪就见过你啦，但你都唔系成日入嚟嘅。不如你自己举手啊，边位新第一次入嚟嘅？咁啊，点都要多谢你啊，经过都多谢嘅。咁啊，礼多人不怪啊，系啦，冇错。Chain in lock， 你平时系听archive 嘅咧，我相信。咁今个礼拜比较忙啲啦，本来我都想录。即系其实我如果有时间咧，即系好得闲嘅话咧，我想个个礼拜都录个怒火探戈嘅，因为怒火探戈系一个即系我相对可以用音乐嚟表达心情嘅一个节目嚟嘅。咁当然好多人唔知系乜啦，因为 YouTube 又唔会摆嘅，因为摆喺 YouTube 咧就即刻俾人恐吓吊销呢个 copyright 嘅问题啦。咁但系我琴日见到有啲科技嘅。Facebook page 咧，因为我 subscribe 开嗰啲咧，例如Gizmodo 啊，唔系 Gizmodo 啊，唔系唔记得咗，好难读嗰个字，唔系难读，好难记，系咪 Gizmodo 啊 ？Gizmodo 系嘛，类似咧，可能串错咗咯。咁咧嗰个咧，佢就话咧，Facebook 咧将会有一个系好得人惊嘅 copyright 嘅 policy。咁我又系唔得闲睇晒内容啦，睇咗标题，咁我都估系嗰啲版权持有人咧，不停咁样搞佢，不停咁样喺佢身上攞翻佢应该得到嘅着数嘅时候，就将佢转介咗落一般唔使点样付出嘅 YouTuber 嗰度嗰样嘢咯。我相信系即系唯一估计就系咁样嘅啫，因为其实媒体。今时今日好多二次创作啦，甚至乎系唔使点样付出有收入好多呢，事实上对啲旧人或者喺原理上呢都系唔公平嘅。原因就系、是、今时今日嗰、那个传媒 讲紧系电视或者电子传媒或者报纸，譬如苹果咁样咧，佢哋嘅付出咧系同佢嘅收入唔成比例嘅。点解咁讲咧？因为以前要印纸，或者以前得佢先做到呢啲咁嘅service。咁但系今时今日，你好似我咁样摆支麦喺度咧，就已经如果譬如叻啲嘅，好似城寨咁样，佢真系每日睇嘅几份报纸，睇下书咁样，靠个人嘅魅力咁样可以赚成饼嘢一集咁样。我有人话俾我听啊，唔知啊，因为好多 super chat 咁样，又或者佢个 view 数咧已经达到一个有正常收入交到租有余嘅一个收入嘅时候咧，咁佢个付出系少嘅、哦。咁但系问题就系因为今时今日咧，嗰啲消费者咧，即系譬如广告商啦，或者一般睇网台嘅人咧。那个要求同旧时唔同咗，咁譬如啲片头片尾又唔要求佢每次唔同，次次一样又得，即系个 content 系紧要过一切嘅。咁但系唔通你叫一个电视台咧，求其搵个手机拍个片头你睇咩？唔通你个电视台咧，挞人哋啲歌嚟播出嚟，俾你做片头嘅歌嚟听咩？咁样咁冇可能噶嘛？咁变相咧，即系有 license 嗰啲content provider 或者电子媒体。佢哋付出好多，但系收入咧，即系可能少过一个 KOL 都唔定。咁呢个你可以话呢个世界变啦。咁但系同时 KOL 咧，佢亦都系成日用人哋唔使钱嘅 content 咧嚟即系抽咗人哋水，而能够令到自己收入多咗嘅。咁我其实如果理性上咁样计数咧，系唔公平嘅。举个例，花生台或者城寨或者老萧嗰啲。佢喺个节目嗰度咧，每次都系播人哋个电视台出过嘅嘢，跟住喺侧边评论，又甚至乎有啲外国嘅 KOL 咧，有啲系叫 reaction 嘅 video 啊，即系话边个出咗一首新歌，可能李隆基出咗新歌咁啊，咁我觉得好即系若耻少啦，梗系咁啊，李隆基加李隆儿都几好笑噶嘛，曾经系咪？咁譬如麦德正加麦德罗出嚟跳只舞都好笑噶，咁咧。咁你就将佢嗰条片咧，就放喺你个画面个侧边整一格，咁咧你就净系用个表情嚟耻笑咁样。喂，我见到呢啲片咧，都有十几廿万 view 喎，起码都即系尤其是啲黑人嗰啲表情好夸张噶嘛。咁啊，黑人睇鬼片嗰种惊、嗰种惊栗、嗰种表情啊，又哇有几廿万 view 咁样咧，即系咁，但系。真真正正嘅麦德罗同麦德正跳嗰只舞，佢哋有排舞啦，又要搵人拍啦，又要嘥力啦，又要俾人耻笑啦，又要出街俾人笑啦咁样。咁佢哋嘅付出绝对系多过坐喺侧边耻笑嗰度有噶，系咪？即系呢个就系我系旧世界嘅人啊！即系庄闲而家就系咁样分噶啦。即系人哋明明系一个 original 嘅 content provider 啊，竟然嗰个 view 数系低过你喺隔篱耻笑佢嗰个嘅。咁世界变到咁样嘅时候咧，即系其实有好严重嘅根本性嘅核心扭曲噶啦，个价值已经，即系譬如可能而家已经出现紧噶啦。我识亲我啲同辈个细路仔，即系可能十岁八岁起手啦，都已经个愿望就系做 KOL 噶啦，因为咧佢都识得睇嘅大佬，我又要排舞又要受伤，即系睇啲励志片睇到惊噶嘛，即系未发迹之前咧。又周身损伤，又冷，又俾老豆老母闹，又离家出走，又冷眼，譬如狂舞派咁样，为咗跳只舞咁样，哇，历尽沧桑。咁啊，夹 band 成日听啲人上去电台访问佢，哇，又受尽凌辱，又屋企人又唔了解，即系啲励志片开头就系咁嘅，即系譬如睇食神咁样，哇，之前又要瞓家，又要俾人打咁样，先至做好食神。咁啊，细路仔咧，即系佢好识，即系好识得经营自己噶嘛。其实今呢一代人都系咁噶啦。喂，咁我做 KOL， 我挞人啲嘢就搞掂咯，即系使乜嘥咁多成本咧？咁样，咁其实呢啲事咧就慢慢发生咗好耐噶啦，喺音乐圈已经系咁噶啦，因为抄歌同埋作歌，竟然咧我听到好多香港嘅歌迷听众咧，即系外面嗰啲我未问过啊，就觉得喂抄得好咪得咯，关我咩事啫？屌你唔使作噶，你即系。二次創作仲好啦，仲好笑啦咁樣。咁但係如果長期係咁嘅時候，咁做一次創作嗰啲人咪好笨，想講笨柒，但係戒粗口，嗰啲人咪好笨柒，係咪？咁所以整定㗎啦。咁樣呢個世界，如果冇人肯笨柒嘅話咧，又或者左交 真正消失滅種嘅話咧，呢、這個世界就好恐怖噶啦。即係如果落再推演落去咧，就變成一套災難片嘅，簡直係。咁但係你我一條友又呻，或者又推演冇用嘅，我仲睇到廿年、三十年嘅啫。即係之後都唔係我嘅世界啦。咁到時就自然有一個生存嘅方法嘅。咁所以我擔心嚟好多餘嘅。咁但係只不過見到今時今日咧，正正就係有人問我啊，你有冇拍開箱片啊？咁樣即係可能有啲新嚟嘅朋友未聽過我講啦。其實我拍開箱片咧，我都係算認真㗎。老實講，即係冇冇計拍攝嘅日子啊，定係剪接，我都剪好耐嘅。因為我唔係全職做呢樣嘢咧，我即係翻中咯，一條開箱片我剪成個禮拜，又或者分開三日拍，又或者翻拍啊，即係拍得唔好再拍都試過嘅。咁但係嗰個 result 咧，累積到而家成年嗰啲咧都唔過千嘅。咁但係咧，我求其擘大個口咧，唔負責任咁樣批評啊政府啊，各樣咧，咁可能去到七千嘅咁樣，真係唔知咩世界。好，读到呢度。 Ryan 全界粗围，深呼吸嘅拇指向上。 我读咗啦 ，sorry， 读到边度咧？跟住阿肥，喂阿肥都好少留言啊，通常都 say hi 嘅啫。喂，讲多啲嘢啊！因为咧，我发觉真系要唔知咩原因，唔知系咪工作压力咧，真系呢排唞得太耐啊！即系长期都冇嘢做啊，咁但系突然间接到一单 job 咧，单单都好赶嘅，突然间接咗两单啦，有单未 confirm， 咁好赶咧，又未收到订又唔开工，但系其实开紧工，咁逼到越嚟越逼嘅时候咧，唔知系咪因为工作压力嘅关系咧，而家唔襟挨力嘅关系，抑或我近来食多咗一样嘢，系呢两年都冇食到嘅关系，我竟然今日咧喺两年里面发现咗第一。粒痰咯，即系个喉咙有痰喎，竟然，因为呢几日不停咁同人吹水咧，嗱，我以往生酮即系戒咗糖之后咧，我瞓醒就 recover 咗，冇事噶。但今日就我落街饮完杯奶茶，突然间竟然发现有啲唔系好浓嘅痰，系一粒好似五毫子咁大到啦个面积，哇，竟然有痰喎！而家我已经好耐冇痰噶啦，咁我再翻翻带睇下自己。呢两日食过咩啦？我就系两年都冇食过一种食物咧，就系十蚊嗰啲碗仔翅咧。因为我呢排好多人嚟探我班咧，咁我成日都带佢落去江辉围嗰度食宵夜咁样。咁咧我就碗仔翅再加猪红咁样，即系嗰啲车仔面嘅猪红咁啊，捞埋落去个碗仔翅嗰度。咁呢两样嘢系我两年都冇食过噶啦。咁食咗之后咧就有异变咯。咁啊两个可能嘅啫。一系就嗰啲碗仔翅有好多粉啊，好多生粉，就令到破咗酮啦。又或者豬紅本身有啲咩成分，除咗血，咁對身體有咩突變，可能好容易發炎，可能有 gluten 咁樣嗰類嘢，我唔知啊。咁變咗係咯，我而家把聲未 recover 翻，咁所以咧，我呢兩日都係要 fasting， 即係睇下會唔會好翻啲啦，都係論盡噶啦。啪啪好似打招呼咯，我见到啦喺呢度。 Ricky Jump， hello， hello， 男人讲粗口好正常， 系我都知。 Ricky Max 瘦96，粗口等于真性情表现咯，声音 good 啦，呢啲完全唔会介意有粗口，只系唔可以喺公司播。阿肥探长好 ，Vincent Wong。Message retracted， 陈地主 ，Hello 探长 ，Hello，Vincent Wong， 其实 Crystal 嗰几集真心好睇， 哦系嘛， 仲要探长亲身试俾佢揭秘， 系、哦， 好过瘾，失笑界都好，等我老婆听我听你时唔会秒我。 啊，哦 ，OK， 乜？你老婆秒你噶，即系听到粗口嘅时候，系咯，即系起码少一个令人反感啦，同埋最惨就系咧，其实我都唔系好 care 你反唔反感啊，即系。唔听就算啦，冇办法噶啦，系咪？但系我自己都反感啊，最惨，即系我有时听翻 playback 咧，即系睇下自己有冇讲过嗰样嘢。哇，上嗰两日啊，哇，粗口到咧，真系顶唔顺，真系恶俗啊，简直系。阿邓武色，喂你好啊，邓武色，又系唔肯读你添，咁啊， 阿武识咧就话，佢话我系因为听宽聪由电台跟到网台，八年之前我不上网的，啊，八年前你都未上网，唔怪自己咁大瘾啦。现在大部分时间都系上网，反而宽聪就冇听啊。哦，其实宽聪嗰啲好听嘅地方咧，就系、是、你唔使点用脑啦，因为我平时我听乜咧，我都会记住，即系。会不停咁样思考嘅，但系潘聪嗰啲咧，真系想用到都用唔到啊！因为一来太重复啦，佢遭遇嗰啲套路；二来咧，系似笑话嘅娱乐多啲咯，因为嗰啲鬼故真系好好笑啊！我觉得不单止唔惊啊。 Vincent Wong 其实粗唔粗口都好小事啫，开网台定听网台，其实都系想做自己啫。Liam，你讲嘅系 GFX50R，其实我觉得用呢部机去转用死马 lens 系好靓。我喺网上睇过，啲箱都几吸引，不过我未买得起。BBI Hello 探长 Vincent Wong 做人定影相，最紧要有 noise。喜极而泣嘅表情 ，Brian Chu 眉眼露齿而笑同冒汗嘅表情，有理论深呼吸嘅拇指向上 ，Michael Maxey Hello 场 Hello， 地主，我今日第一次哈哈， 哦，你日日都见到呢排， 探长 On to 喂 say Hello。 Hello，Harris White 熊猫，我都系听开潘聪，但突然间系 YouTube 睇到灵幻小女果集，现在开始追睇九 哦 追。 ，OK。 Christopher Chan 开探长，唔系第一次入嚟，不过系第一次出声， 哦，明白。 笑到碌地嘅表情 ，Silver Young 很久没见，你好。 喂 ，Silver Young 啊，好耐，我识你噶，本来系嘛？你话很久冇见，因为很久冇入嚟啊，很久冇睇 live 啊，因为很久冇出声咧。咁我估我识你嘅系咪咧？喂，咁啊，另外啊，熊猫啊 ，Macaras Y 熊猫，不如你睇翻鬼吹廿四啊？唔系，鬼吹廿四之前系猛鬼 Studio 啊，猛鬼 Studio 我觉得都 OK 嘅，因为我耐唔耐都听翻，都几有趣嘅，因为啲嘉宾有趣咯，我觉得，譬如何铿咁样嗰集都几好听啊，但系啲鬼故啊比较流啲，老实讲。 Christopher Chan 开探长唔系第一次入嚟，不过系第一次出声，笑到碌地嘅表情。 呢度读咗啦，读到很久冇见哦。咦 ，Nicky Ho 做咩弹弓手啊？ 多谢你啊，9527，萧志荣又迟到。 哦，啱开始啫。 Man Chong Lee 探长好，监制好 ，Lana 好，大家好， 喂 ，Hello， 炳荣吹你好。 咦，炳荣吹第一次见。 Joyce 你好 ，Hello， 探长 Doris。 Unlock 墙底制同杯葛似 VB 网台的确好大市场， 冇错， 未开发。Jack Music MB 两日前两个常用的 YouTube 2 MP 三 Online Converter 都失效， 哦 okay， 上集九吹差点做不到 Archive， 看来 YouTube 又有大变。 哦，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22 Anson 系 系啊，冇错。我咧平时我有时喺用啲 Firefox 喺 YouTube 嗰度 capture 啲片咧，都 capture 唔到啊。佢照 capture 落嚟，但系个 file 零 B 咁样咯，唔知点解。我谂都系嗰个原因咯，因为嗰啲Firefox 嗰啲 plugin 咧，佢定期就俾人俾 YouTube 搞噶啦。因为我 download n 咁多个 plugin 就嚟 download YouTube 咧，佢以前嗰全部都用唔到啦，最近嗰啲都用唔到啦，已经。咁佢有权咁做嘅，事实上又真系。 22 Anson， 喂 ，Hello Anson， 探长，陈地主，我连电视都冇装10年噶 ，Wilson 曾已经冇睇 TVB 好耐，多年来鲜有好节目，娱乐是够由自取。Bruce Man 探长嚟迟咗，睇紧， 中 指呼吸嘅拇指向上 ，Jack Music MB 邓无色软 Lock Chan。网台已经到了樽颈位好多年，除了潘聪可以赚钱外，至今仍未见有人成功 骑到二 路探。Louis 平怀感叹号， 探长阿肥今天公布有350,000人登记做选民，但未知年龄层。 Nike、okay 好大陆好快 ，D 把林夕所有份作的歌落架主题话主大陆人听翻自己嘅歌。 好啊，正啊。 消极可能系鸡红 ，Michael McMahon 说朱红其实系鸡红，且系污糟。早晨，探长 好多菌啊。 黄心一，我是澳门人，我支持中共领导，我们不反中，我们在困难面前不游行，有时我们会理解政府的暂时困难，也相信政府会很快解决。香港人都是反骨仔，每天吃的喝的不都是大陆供应香港的吗？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中国宁愿让大陆人民再穷几年，把钱投入香港，让香港维持繁荣。以上问题英国帮你香港解决吗？在英殖民期英国给你香港民主了吗？港都是你香港人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吗？投羊犬，中国欠你什么？ 啊，所以不招呼你不得的，你是放了监出来啊，因为你做完脑手术啱醒返呢，即你咩都唔知咗喺度讲呢啲咁嘅嘢，你知唔知香港嘅历史㗎究竟啊？黄生嗱，即係我就唔希望同佢闹交嘅，即係我一阵间尝试下逐样去解释俾你听，嗱，希望你唔好走啊。嗱，我见到你再复返我呢，我先讲，我先嘥时间同你讲你嘅内容囉。屌你哋嗰啲人睇埋嗰啲大公民汇报全部都 clone 出嚟嘅，个个都係讲返同一样嘢嘅，个个都係鹦鹉学舌嘅，人哋咁写你又咁样讲返出嚟，你完全啲嘢都冇根据，完全啲嘢都系错误嘅消息嚟嘅，我逐样可以解释俾你听，解到你服为止啊！如果你唔走嘅话，咁多人欢迎你入嚟啦，即系你要嘥时间噶嘛，系咪？如果你收钱又赚唔得多，我都几同情嘅，即系你写埋呢啲咁温文有礼嘅，又咁几百几十字咁样都抵俾你赚嘅。如果你系五毛嘅话，如果你唔系嘅话咧，就请你复一复我，咁啊，逐样可以同你解释下，即系唔系解释啊，即系教下你啊。 红红而家啲朱红已经未必有血 rupee 嘅有 钱，咁恐怖， 可以饮苹果醋。Nike 后 message retracted。爆音女孩探长监制大家好，灵魂小女好听，因宣传唔多，唔知系探长之节目。 其实咧，我成日都有啲出发点或者好友善嘅提醒咧，即系。唔知点解有好多人都觉得哇，你啲嘢咁少人听咧，因为冇宣传。我又想请教一下咧，如果唔系用钱宣传咧，喺 YouTube 度可以点样宣传呢？我真系唔系好明白。因为 YouTube 同埋 broadcast 咧系两个唔同嘅世界嚟嘅，咁所以知啊，真系所谓宣传，我顶笼，我最近先知道咧，你可以去啲。人哋嗰 forum 度踩場啦，譬如高登啊、連登啊、香港討論區啊咁嗰類，喺度踩場係咁搞關係，係咁日 like 人哋啲嘢，咁咧就等人哋 like 翻自己咁樣，咁啊可以呢、這個都係宣傳嘅，我相信。咁但係除咗咁樣之外咧，我真係唔知點樣宣傳啦。咁啊，因為你頭先我所講嗰、那個宣傳方法咧，好嘥成本，好嘥時間嘅，咁所以我做唔到嘅，即係如果。即系嘥时间，唔系话我不屑做啊，我系冇时间做，根本就咁。所以如果大家又得闲，你帮我手宣传下咯，即系去人哋嗰啲地盘嗰度。 红红而家啲 其实阿 Peggy 有痰咧，即系我都明白，我都好容易解决到啊。因为只要唔食嗰啲好多细菌嘅嘢啊，我知点解？我食朱红同埋食咗三文鱼腩啊，scallop 啊，连续几日都食呢啲生嘢，加埋呢个朱红咧，即系可能真系好多细菌都唔定。咁其实即系当然，而家都仲入得嚟喺度留言嗰啲朋友咧，就梗系可能觉得九吹廿四系几好听嘅。 咁但系呢个就并唔系一个好 general 嘅现象咯，因为个 figure 就说明一切啦。我就觉得就未必关宣传事嘅，啱唔啱听系最紧要嘅。我觉得作为一个听众系咪？喂啊 ，Nana， 喺嚟到我鼻啊濑嘢，今日成日爬上嚟，冇嘢食喎。我食嗰啲又唔啱佢食喎。等阵先，我洗一洗个鼻先，好痕啊！走啊 ，Nana。好嘢食啊！点啫？三猛，佢嚟到我鼻又好濑嘢啊！点样得啊？走啦！你唔好踩 keyboard 啦，喂！你喺度做乜？有乜位？走啦！你喺度兜嚟兜去做乜啫？冇嘢食啊！吸佢鼻先，表演吸鼻俾啲哥哥睇啊嘛！好辛苦系嘛？嗯，吸咗就靓啦，得啦，算啦，走啊，又唔走啊，唔走吸鼻啦嘛，你又讲嘢啦，差电啊，又唔够力，喂啊！即系想点？咁佢精神咧就系想参与下。咁有位网友咧，喺我早排喺 IG 嗰度。post 咗阿 Chico 喺度舐手嗰条片咧，咁我已经惊死大家唔识佢咧，我应该个标题啊、啲 tag 啊，所有都写埋佢系叫 Chico 啦，都唔单止话 Chico 啊，就写埋 Chico the cat 咁样，人都知嗰只就系 Chico 就系猫啩，咁但系唔知点解咧，都问我嗰只系咪 Nana， 我唔知点解，咁呢只就真系 Nana 啦，系嘛老嘢。咁啊，我觉得好奇怪嘅。当老人遇上 IG 啊，遇上 Facebook 咧，就未必系老人嘅，有啲咧，即系望都唔望就问咗先嘅。即系可能我打字又打得慢啦。咁我觉得对我嚟讲，要打一扎字出去咧，就辛苦过睇一扎字嘅。即系打字仲难过睇字。咁但系佢哋宁愿打咗先嘅，唔知点解，真系奇怪。咦，嗰位黄生屙完督 care 就走咗啦，系嘛？好恩皮嗰啲人，娜娜。 阿温女孩探长监制大家好，灵魂小女好听，因宣传唔多，唔知系探长之节目，所以小人知。骑配跑亚洲金融系，中国购物笑死人。月 lock 唱你讲空榜嗰集都好正。 时 Y 控探长你好 ，Hello， 一定要装去广告一段。而 22 岁食物出身嘢。Samson 今日重温咗一集猛鬼 Studio， 其实仍故系经过鬼故，笑到碌地嘅表情。Mandy 麦喜探长，多谢你啊！9527大陆供应嘅吃喝唔系免费，香港人无俾钱拣呢，又因主心态。笑死 ，baby， 白 pat 黄心一，你是傻的吗 ？Alan 长探长开放榜 ，Max LV 五到中文 L 五 ，Cambian search 有23分，谂紧 HKU 文院定系 CU 文化研究可以 cover back 同学们，我来晚了。要 lock 唱黄心。是典型的五毛，尼禄王蟬龙又有五毛，因为有过200人。Fortuna Wong Hi 探长 ，Hello， 50 cents 出没 Lee Kwan， 琴日系 D Live 讲英文 D 50 cents 收晒 Centrist Harold T 沙士中央够讲 D Friend Chris Harold B T W Hi 探长炳荣吹真系好好笑的人。恒雄唔知几时开始，大陆人系咁吹。97年金融风暴系中央倾全国之力教讲。 系 吴郑海老探。 Hello， 喂，系咯，即系其实呢度咧，我唔使多讲啊。即系如果佢走咗，我就唔使多讲啦。即系究竟有冇人认为佢讲嘅嘢咧，有一个 point 系啱嘅先？即系其实所有佢讲嘅嘢咧，个背景咧都有晒新闻，有晒证据，但系佢哋咧。我唔知扮懵定点啦，即系总之咧，同一样讲嘅说话嘅嘢咧，唔系包括呢啲五毛嘅，系包括我有啲咧平时唔睇新闻咧，但系佢又知道晒呢一段嘢，即系逢亲参加埋啲咩商会啊，一翻大陆做生意啊，全部都系赌武咁样，全部都系讲翻同一样嘢嘅，讲嚟讲去讲咗成20年都有嗰6-7个 point， 不知所谓。喂，咁 Alan 系咪应该恭喜你咧？你咁样算唔算多分呢？谂紧到 Hong Kong U 定 CU， 你都应该恭喜得你啦，系咪？文化研究，喂，咁好啦，即系你得闲听9724咁嘥时间，你都读到书啊，真系算你好叻噶啦，应该。咁啊，I Cafe Elback， 喂，你好啊，你个名字有咁撩楞嘅大佬。喂 ，Nana， 你唔好走嚟啦，得唔得啊？困住你噶。即系佢唔精神，又惊佢有事；精神佢又成日走嚟骚扰，就系惨啊！最惨佢甩好多毛啦，成面都系已经好辛苦啊，大佬。同埋今日唔知点解咧 ，Nana 咧特别中意走嚟，因为头先我又赶住开 live 啦，但系开 live 之前我赶住交个 storyboard 俾人啦，咁好赶同埋好紧缺嘅时间咧。佢又走嚟嬲住晒啦，即系喺我前面周围行啊 ，hi 搵个面 hi 我个头啊咁样嗰啲咧，即系搞到你好嘈。我怀疑猫咧就真系识阅读人嗰个情绪嘅，即系因为我超惯噶嘛屋企，即系近排都少嘢做，同埋好少讲嘢讲到头油都出埋噶嘛。咁但系佢平时又唔会咁样嘅表现嘅，但一见到我咧，即系周身唔得闲咧，佢就专系喺嗰个 moment 走嚟嬲住晒咁样，即系好吹胀。食嘢就话啫，但系冇嘢食紧喎，佢都系咁样喎。哇，咁多人留言嘅 ，sorry 睇唔到添。 陈地主靠观众分享， 系啊， 黄生一大哥， 靠你哋啊！ 求其去立法会门口揾个学生都沟到你呢堆中共宣传文字，我哋都费事回复你，只能说。大陆啲方话讲100次，你哋就当系事实。 系冇错， 佢系大陆供应，例如食水，屌你啦啊！黄生大陆收我哋咩价钱啊？331 台吉币噶，五毛断文见过啦。李坤探长好似系医生嚟， 笑 我用开 tube made， 多谢你啊！9527 米系咩噶？ 香港俾天价买东江水。Hellcat 水我哋俾好贵价钱买，够胆咪唔好卖。海水化氮瓶过东江屎水，食记我哋都俾钱买，唔使钱供给怕。咁 喂，同埋咧，香港嗰个海水化氮厂系夹硬 close 嘅，明明用紧嘅，你去饮嗰啲屎水， 即系呢啲人连基本嘅事实都唔搞清楚咧，即系佢嘅脑系谂紧乜嘅话，装紧咩嘅咧？咁所以佢唔再入嚟，我哋都唔好嘥时间去讲呢啲话题啦。即系直至到有人话系咩系咩，原来系咁噶，我唔知咁咪即系先有价值，好嘥狗吹嘅版位。希望大家嘛，即系唔好再讲呢个黄生啦，因为我头先讲到明。佢唔入嚟咁就算㗎啦，因为呢啲人我都 care 走㗎啦，即係同啲游客一样㗎嘛。 莫小 download 探长啲旧节目 MP3、 哦 okay、 Powerly 探长可以节目前可做个预设时间，其他网台都有做预设时间。 咩叫预设时间啊 ?Still British and Macau citizen, and I'm an anti-communist.And a very like keyboard war. That's all. Ha. 喂，其实Gilbert， 其实好多人咧都唔系个即系嗰个核心上都唔系话要反共嘅。即系我谂就今次有200万人游行咧，我谂都唔知有冇50万人系即系核心反共嘅。即系多数都系民生嘅议题走出嚟啫。咁但系嗰啲人咧。个脑就系简单到咧，即系你一唔满意政府或者政府有啲嘢做得唔好，你批评佢咧就等于反共噶啦。即系呢种人其实系严格上嚟讲咧，佢长期系一啲全部都系有精神病或者精神紧张嘅人一齐生活嘅时候咧，即系我几体恤佢哋嘅，但系我冇义务要包容佢咯，老实讲。我唔明咩叫做节目前可以做预设时间系咩意思啊？即系话10:30就预设咗洗碗自动着，即系自动live 嗰个时间制系咪咩意思咧？可唔可以搞搞啊？崔炳荣啊，真系好有型啊个名字真系。 炳荣崔娜娜踩场 Ruby Pun， 我之前系听重温多331 hit 黄心一大哥， 喂 hello， 仲有好多谢祖国俾咗沙士我哋，了了金融风暴年代大陆有钱救香港咩？用下脑都知啦，呢条话系够讲嘅宣传片，你去大陆骨场睇电视成日会播，走入去揼骨嘅大陆人又当系真。吹胀 ，Hackett， 英国想俾香港民主，但1949年后大陆讲到明俾香港民主就直接解放香港，结果杨慕琦计划胎死腹中，22 Lanson， 港币38元 ，Mandy Mac 作买牛糖单嘢，啲人话系大波 man 搞的，另外。阿叻抱头撑警，警察个个企喺度听佢讲嘢，唔知以为佢人系一个添。 人生嘅高峰啦，简直呢啲咁嘅荷兰叻。 Henry 峰，大家好，探长好，各位好，是 Y 控黄先生，你可以继续你英为合意的生活，但你没有资格说香港人是反骨仔。香港人几十年来帮助大陆的贡献肯定比大陆对香港多，而且回1997后中共欺骗香港的游水少的也有数千亿，你不如了解多些才说吧。Anderson Anderson 黄生去咗鸠毛背后啊， 哦、 你极唔喐嘅表情。陈地主作晚游同人妖 man 同几个优班黑警 ，Ultraman 数96.20元，前眼唔系那那那，合埋眼生你嘅表情，是Y控，港币38元。Harris Y控猫真系唔明佢讲乜，算啦，探长，佢俾自己国家黑了。我哋香港人争取翻我哋香港啲嘢算了，好像要争取一下用150亿起海水化淡厂，唔好每年都用30几亿买东江市水饮，其实系倒翻落海。A profound Charlie， 听咗探长好耐啦，你讲嘢好真好有骨啊， 有翻 一个正常人嘅思想，唔似得坊间网台。一系就搬理论，有啲就系到谣言惑众。I like it， 加油。 Thank you。 S 方018，你讲嘢真系唔错。Message retracted。 喂 ，Cody G， 中共就嚟吹到有500万暴徒啦，五毛唔好出现，香港好危险。陈地转网上已有人发现，琴晚单嘢有几个休班黑警。 你 报探长，各位好，本来乐于做 CD 男。见到嗰个自称澳门人嘅说话， 真系会着火。探长唔好嘥嘅 time 播佢啦，叫佢自己睇下面条 link 啦。Ruby Pun 今日的状元都唔报读港大，宁愿报中大。你呢位校长真系要检讨下，喜极而泣嘅表情。专系报警拉学生嘅校长 ，Cody G 成日都， 了唔了我讲得清楚啲？大陆嘅电视喺广告时间系成日会播宣传片，有一条系专讲香港，其中有提沙士同金融风暴点样救港，所以大部分大陆人系俾人洗咗脑都唔知。时坏控猫会反映主人情绪，陈地主 CCTV B。访问 D 状元学蟹咗好多，沙门王蟹户也能唱 lock 咯，都算系咁。话高分唔高，话低唔低 lord。考完之后就发现公开试五成讲运气， 几 努力都未必有用，真系尽做就算。佢两年就改下制，搞到班学生无所适从。控控食沙文时小心。大陆将红鱼定名中国沙文，分别在颜色，真沙文是淡橙红色，红鱼颜色比较浓淡雅色少少，红鱼含菌量超线，深深鞠躬的男人 Log 笑住 Mate 三为 Cafel Back 班蓝丝发起去来知英屋企门口整年农场，食令旺开黄生 Her cat kid 这个 nano 好过屯门果个100万倍 Log 笑住 Mate 三 Android app download YouTube 龙北美亚语、 okay. 记得之前立法会有公众发言时间，有人讲如果买东江水要多谢中国，咁睇 AV 要多谢日本，哈哈。佢 事实上系 长你好，其实我身边有些澳门人朋友像黄生，在台湾大湾毕业，但成日在 Facebook 讲蓝丝，美国介入，外国势力介入，乱讲乱中唔啱。其实他们因为有钱派，真心教 Doublet 不知各位考生对于啲媒体、学校甚至补习社摆班状元出来放是镁光灯下呢回事。了唔了在大陆人眼中，连叫人投票都是反共。 是没错。文史都是反共啊，就嚟。我不太明白 Doublet 讲什么呢，甚至补习社派状元出来放在镁光灯下呢回事。你讲乜喎？哦，即系，主席，你可唔可以具体啲啊？因为我今日全日都冇睇新闻。咁啊，其实 Lock Seal 你讲紧 Android 嗰啲 app 我就冇啦。咁但系 iOS 同埋我用苹果嗰啲 browser 都好多呢啲 app 嘅。但系呢啲 app 咧，全部都短命嘅，即系好快又俾 YouTube 改少少嘢咧，你又用唔到噶啦，咁样。我都積極咁樣揾好多唔同嘅 app 嚟 download 翻 YouTube 啲片嘅，咁但係而家剩翻一個得嘅咋，仲唔係個個 video 都得喎。咁啊，頭先嗰位朋友就話睇日本睇 AV 都要多謝日本嘅嘛，梗係真係多謝啦，真心多謝。喂，啲女咁樣付出，我哋又一個唔該又攞咗嚟睇，係咪先？咁你又冇俾個錢，咁我去日本旅行我都係買幾隻正牌真嘅 AV。支持一下，但系买嗰两三只，但系我睇就睇几千套咁样，都系唔公道嘅。咁但系最惨咧 ，online 睇咸片嗰啲网咧，都系大陆人开嘅，都系挞人哋嗰啲知识产权嚟收你钱，系食夹棍嘅。咁所以唯有去日本消费多啲啦，即系冇办法噶啦，呢个系好唔对等嘅，真系。即系其实日本人又唔系好追究呢啲嘢，我谂。都是跟他有赎罪的想法有关的，我觉得想多了可能。所以呢，大家就不要在这里再说那些黄生那些即是嘥版位。我知道大家忍不住了，那么忍一下。 Ultraman 数96月切好像你波灵幻小女感觉 set reminder。 哦，那些 reminder 是嗰、那个 premiere 叫做，即系有 re， 即系你将嗰个节目 set 咗 premiere 即系首映，咁佢就有呢个 reminder 啦。咁嗰啲节目咧就系录播嘅，就唔系 live 嘅。live 咧就冇呢一个功能嘅，据我所知。咁所以不能相提并论嘅。如果能相提并论嘅话，请你教教我啦。 炳荣吹多谢，时歪控睇到昨晚嗰位跆拳道黑带青年被个死肥七打十几拳，真系好捻心痛。趁地主其实元水见事果时，已有人做咗个统计，东方水是白白俾钱买翻来到，包恩雷斯用你版面在右下角打个日期及时间。Baby by Pat， 其实李慧琼都咁讲过，敲518。 嗱 ，B B iPad 咧，你系咪同紧上面上下左右倾紧偈咧？因为你净系话李慧琼都讲过，但系讲过咩咧？咁 delay 咗之后，我就真系完全唔知你讲乜嘅。咁啊，所以阿 Owen 都系，你话用版面右下角个日期时间，咁系 for 咩咧？系咪就系 for 嗰个咩倒数啊？定系啲咩？我又唔好明白。 靠518个肥佬就系知你哋唔会还手，咪打你打到上晒脑。 喂，呢啲咁嘅扑街咧，人哋唔还手，你打嘢就够啦。你仲不停咁样打，即系我觉得佢上庭咧，如果有时间，我都招呼下佢。即系呢啲人渣中嘅人渣嚟嘅，简直系。即系其实唔讲粗口嘅，真系少咗好多措辞嘅，真系。喂，同埋有人话诶围肥佬礼咧，喂，如果大家得闲咧，可以早少少到咧，喺肥佬礼嘅隔篱屋就连晒啲嘢喺人哋隔篱屋，即系五众富居，咁咧就误导嗰啲傻佬咧，即系嗰啲围肥佬礼嗰啲咧，就喺隔篱嗰度搞到隔篱啲有钱人，因为咧如果肥佬礼报警咧，相信啲差佬一定投行自杀唔拉人嘅。但如果肥佬咧嘅邻居报警咧就唔同啦，咁因为嗰啲人麻木嚟嘅，真系去到都唔知咩事嘅，即系嗰阵时去围呢、這个苹果日报一传媒，竟然有人写泥半纸咁样，根本都唔知肥佬礼，即系直头咧将肥佬礼嗰个意思咧消化咗，跟住咧整 banner 嘅时候咧就翻大陆整，或者个自由大陆人嚟嘅，咁于是乎咧有泥半纸出现咗。咁所以咧，嗰啲人系好易呃嘅，因为嗰啲人冇灵魂噶嘛。咁咧，如果大家得闲或者又识一啲人搞呢啲活动嗰啲咧，就不妨早少少喺肥佬礼嘅邻居隔篱屋咧，就念肥佬礼或者泥半子滚出香港咁样美国走狗咁样，即系念几嘢大大地喺度咧，佢哋又会咧拿啲嘢，即系好似嗰啲干扰导弹嗰啲科技咁样咧，佢哋又。可能有机会被人拉多啲咯，因为如果你搞肥佬礼咧，差佬系唔会拉佢哋嘅，我肯定。 靠518个肥佬就系知你哋唔会还手。 哦。 Jackie Paul， 今天我都遇见一个反对投票的人无稽啦。靠518沙士明明就系大陆传过嚟。Patrick 叫大荷兰那条废佬上次话建议收回 Fanlin Golf 场又跳出嚟，七今次反送中又系咁样收紧啦。Cafel Back， 我家在大角咀小社区2014战中通街挂上黄丝带，2019年通街都系连农场。Bessie Chen 刚刚被 PayPal 支持了，但公司名称是 Marco Creative 是对吗？ 时威控运从。 OK 就够啦，有人年年考第一可以好扑街，笑到碌地嘅表情。Ruby Pun 今日 咦呢度好似冇读到啊？啊啱啱啊，系冇错，公司系 No Code Creative 啊，冇错啱。Thank you。啊 ，CY 空话咩咧？ 时歪控可能重 ，OK 就够啦。有人年年考第一可以好扑街，笑到碌地嘅表情。Ruby Pun 今日都有一件好消息嘅，就系公布咗有350,000新登记选民可能长，其实少冇咁多 whole culture 学生信托 D 自由 D 异相处，所以好吸引人。好多高分人会唔拣 HKU， 拣烧康康 wise， 你用直径就可以 download 到 YouTube 片，好方便。尼禄王蟾龙 message retracted。 尼禄王蟾龙做咩弹弓手？ 恒雄 Android， 我用 New Play。我 teach 嗰位跆拳道黑带青年应该要被身边的人亦要帮忙制服，咁俾人打头好危险。抗争要识保护自己。 其实，呢啲唔使你教噶啦，因为即系我哋见到个肉赤嘅啫，即系佢自己主动做呢样嘢咧，我谂佢都有一个计算，或者佢都想见到一个效果嘅，我相信。咁唉，而家我哋喺度讲冇用啊，即系而家啲人，即系唔同嘅人睇到嘅嘢唔同，谂到嘅嘢唔同，佢做嘅嘢都唔同嘅。咁如果系即系佢一种情操咧，已经去到俾你打残都冇所谓，最紧要凸显到佢嘅道德嗰个道德勇气啊，即系去挡拳啊，即系去挨啲拳啦，同埋令到嗰条友唔敢打为止，指歌为舞。咁即系我都觉得，即系你只可以话咧，如果俾我，我系会闪啦咁样。但系你唔恰当地话佢应该点，应该点咯？因为人都有个自由意志嘅，我认为系。咁如果佢下下挡晒，佢隔晒啲拳。咁呢条片冇人传出嚟，咁可能并唔系佢嘅心意咧，系咪 ？Nike 喺大陆喺呢100年之内都冇办法搞好知识产权。Lee Kwan 上次听探长讲完苏共同中共分别，我就去睇翻啲苏共嘢，其实都好捻黐线，喊 系好捻黐线，但系点够中共咁黐线啦？冇得比啦。因为人哋点都从来黐线极都唔会烧翻自己啲传统文化、啲古迹嗰啲嘅，中共就会啦。 Mark and Old 白秀才越着兵，有你讲唔清。Dilbert 放榜新闻，媒体揾啲状元出嚟出报道，唔知各位对于呢类造星报道有咩睇法？ 其实呢啲造星嘅年年都系咁噶啦，即系其实某程度咧，即系其实我细个嘅时候咧，我谂啊。有记忆七几年已经是这样了，即年年都 找一些状元啦，即找些，因为香港人呢有崇拜学历的，即个传统都是这样的。那崇拜到一个情况呢，即以前根本就没有高分低能这个概念的，因为以前那个社会呢，你就算是一个低能你很高分呢，在七十年代你读到大学呢，你什么工都有你做的。咁所以佢哋咪有个传统，就係要搵一啲出类拔萃嘅人嚟访问一下囉，即係好心啲諗咪鼓励下嗰啲渣嗰啲囉，衰啲諗呢咪就係伤口中撒盐囉咁样。即係我觉得传统嘢好难解释嘅，即係你有几多人食月饼知道月饼嘅真谛先得㗎。咁睇下你有咩睇法，似乎你有啲睇法喎，对造星。你睇下嗰啲讲者，一个平平无奇嘅，又唔靓又唔好身材嘅，但係点解你会成日讲佢，成日提起佢呢？我因为十优嘅咁样。咁有咩 point 呢究竟？即係十优嘅讲者係咪好睇啲嘅啫？即係靓啲，即係好令到你好吸引，即係性兴奋啲，会唔会呢？又唔会㗎嘛。解唔解释到？我解释唔到啦。你话啲气质唔同都有可能嘅，即系你 J 又唔会 J 气质噶嘛，系咪先？咁呢啲都系解释唔到噶。 Baby by Pat， 我话黄心一讲过，啲、李慧琼都讲过，陈地主 message retracted， Mandy Mac 人面识别够恐怖啦、真不想香港行这套，靠518个肥佬系的士佬的士佬都七成喺扑街 ，Wing Hong Mac 入 啊，你话七成啊？上次我宵夜撞到有个9/24嘅网友嘅的士佬呢，我兜兜面同佢讲呢，我都夠胆讲起码九成啊。你觉得七成，我谂你嘅遭遇非常之唔错啊，对搭的士嘅经历。 Wing Hong Mac， 有人说黑警鬼佬出来嗰晚就做嘢，所以游行人士一见他就要小心。是 CY 控日本 AV 喺对人类好重要贡献，有助减少强奸风化。 啊，呢样我绝对赞成。 笑到碌地嘅表情，陈地主个死肥男，7月19日下个星期五东区法院上庭。 啊，系啊，招呼下佢啦。 我系肥佬黎，J 将毛泽东同习近平肖像当墙纸贴喺度，喺下班又够唔够胆 ？Michael McIntyre 有 open source software 下载，经常 update， 但你要用 terminal command line， 不难学 Mac。有空行你教你 Mandy Mac， 香港好多学校要装 app， 用来和学校联系，例如看通告。功课和啲染红学校唔知啲嘢安全否？ 梗系唔安全啦！ 被打事件今次可以俾大家见到，我们年青人真系不是暴徒，又可看看怎执法，思考中嘅表情。Harris Y 控， 即系阿 Ruby 讲嗰样嘢，就系佢唔系透过佢咁嘅行为咧，即系佢系牺牲嚟噶，某程度系，即系直头系牺牲添啊！咁所以系咯，即系除咗尊重之外，我就唔会再去评去判断或者批评佢咁样做系咪好蠢啊嗰啲咯，我觉得系。 Mandy Mac， 香港好多学校要装 app， 用来和学校联系，例如。 哇，今日好多留言啦，虽然人唔系好多。 Harris Y 红猫果条打人肥佬一定好后悔，现在的普通袭击罪或袭击致他人实际伤害罪，啲官判得重好多。 其实仲有个 point， 仲应该判得重啊，因为佢打完之后，对方冇还手，佢冇感觉到有危险，同埋即系嗰个人系即系明确俾你知道对你冇威胁，你都仲不停咁样打咧，呢啲系谋杀添啊！打人个头，简直可以告佢，知得唔得咧 ？Harris Y 红猫果条打人肥佬一定好后悔，现在的普通袭击罪或袭击致他人实际伤害罪，啲官判得重好多，再唔系罚钱了事。如果去到伤人39，条肥佬就一定受硬。Alex 长迟咗入嚟， 示 威控嗰位年轻人系用紧急地式抗争，好高尚，好值得尊重。Ruby 潘新闻都有报道被打青年，最正经嗰句三个字冇还手。Not here， 咪你听唔到声。Rainbow 早晨探长，靠518月饼系唔系起义？陈地主月饼用来反元时内传消息。Lopez 叫我睇嗰条片，个死肥佬打青年人在九龙湾向淘大方向的桥底发生，是否一样呢？我在云海 FB 内睇到，内有说明嗰条肥佬系啲黑社会，唔知坚唔坚呢？行控其实党格未必好，因为你只要一党，条之中可能会受伤，到时啲黑警会反告翻你打人，而且个后生仔就咁企喺度俾条废中打，有啲似送终自杀死个四个意思，有自我牺牲嘅精神。Not here， 咪你听唔到声。Irish Lawrence don't understand those people who love China so much don't perceive to live in mainland China. Come back. 食屎一句。 黄蝉龙 message retracted. Alan Chong， 其实我觉得啲媒体唔应该吹捧啲状元，我名校啲 SE 系难，但系香港公开试系因为个试根本系扭曲嘅，香港个教育制度系扭曲嘅，扭曲咗啲学生嘅人格。搞到香港学生好压力，吹捧啲状元就好似吹捧紧个制度咁。尼禄王禅龙，中国一朝代更替，就会将前朝皇宫烧咗，将前朝历史抹黑。关智力之前成班黑衣口罩人咁互抢人手机，同另一班黑衣人围住欺凌个阿伯，点睇啲黑衣人有冇捉到？ 通常你睇有冇捉到呢，就睇下嗰啲系咪警察嗰啲人咯，又放人又唔捉嗰啲，通常都系警察自己人嚟噶。因为而家西九龙呢啲地方咧，警黑系好难分嘅。其实呢个世界比较荒谬到咧，新义安会走去撑警嘅，你话真系好笑啊！ YVH 条肥佬可能什么事都没有，最多可能警司警戒， 阴 谋论。 即系所以呢啲佢出嚟有排受噶啦，都 帐啊俾人点晒，黑社会大晒。啊？我知啊，即系就算冇事。哦，唔知嘅、啊，警星应该现场嘅，咁佢可能唔知佢过咗堂啦。 呢关其实仲有冇啲博物馆仲有旧时啲文物可以睇，以前啲正体书法啲字靓到气。陈地主香港最多黑社会嘅就系警务处。 哦，即系休班警又好有型喎、啊，真系。即系佢哋系咪因为做警察可以欺凌虾霸霸做得好爽咧？一离开一警察收唔到手咧，离开咗警局之后。喂，咁啊呢坤，你话有冇中国嘅文物啊？英国大英博物馆大把喎、啊，都即系。啲人口声声还你有八国联军又剩又挞你嘢又喂益咗你咯，大佬！你冇嗰啲嘅文物，你点会知道你自己以前？即系根本今日嘅中国人咧，包括香港人咧，即系好多真正嘅中国历史咧，已经一来扭曲咗啦。因为正如头先阿尼禄禅龙王讲，即系下一个朝代一更替咗，就将上一个朝啲嘢全部扭曲晒、歪曲晒。救作抹黑又讲粗口啲 ，sorry。咁所以咪靠鬼佬咯。 Baby 八 pat 嗰位年轻人有向同伴示意不要出手，看来他自己知道受得起肥鬼的拳头。呢关香港有个犯罪集团叫优攀警。 好干净嘅优攀警真系。 呢关日本人好尊崇啲花道茶道。中国乜鸠都冇， 有啊，就系、是海盗咯，即系成日都挞人啲嘢咯。喂，咁今日都能量都好低啊，因为有少少唔舒服啦，又要做嘢啦，咁样嗱把声都未 recover 到。咁啊，好彩今日咁多人撑场就留言啦，但好多话题可以倾到啦。咁啊，今日其实想讲咩咧？想讲色马部新机啊，定系最尾先讲咧？因为我知道呢度九成嘅人咧都唔中意听。政治时事以外嘅嘢嘅，系一个半个咧，又话好想听，好想听，咁啊留咗言，就得一个半个啫，咁啊留翻最尾先讲啦。即系如果你听到我讲相机嘢咧，咁你又可以先走先噶啦。如果净系想听政治时事嘅朋友，喂，咁啊 ，Dilbert， 多谢你嘅 sponsor。 Dilbert 1000元稍微补助一 咩啊？1000 yen 嚟，应该系嗰位陈。哦，头先佢讲咗，喂，多谢陈小姐，喺 Local Creative Limited 问系咪？即系嗰个 account 冇错嘅 ，thank you。 Dilbert 1000元，稍微补助一下猫猫们的零食。 哦 ，thank you。 关怀中国有海盗及强盗。 系啊，冇错。 Alex Chung Sigma FD 好似未有价钱，靠 乜都未有啊！ 18唔识相机 ，Boy Cafel Back 色马相机正喎。 系色马镜头仲正，各有各正啦。 Boy Cafel Back 色马相机正喎，靠518。以前有听过客人讲， 讲乜嘢又讲相机。喂，咁啊，仲讲大家都有兴趣讨论嘅嘢啦。咁啊，想讲下即系我自己嘅睇法啫。即系经过咁多日嘅已经好疲劳嘅等候啊。即系大家喺六月嗰个期间咧，即系五大诉求咧，即系6月12号之后咧，嗰五大诉求咧一样。都冇答复到，咁啊，甚至乎啊，李国能大法官咧就相对比较了解法律，同埋有民望或者系德高望重嘅，咁佢都认为咧就特赦咧就系唔可行，甚至乎即系嗰五大诉求之中咧，只系得撤回系应该做嘅咁样。咁似乎佢系都有少少等于帮拖啦，客观上即系喂五样嘢冇理由俾晒噶，俾一样都好啊咁样。但系佢连一样嘢都唔俾咧，而家发酵到啱啱过咗一个月啦，佢都系未肯撤回嘅送中条例嘅。咁我嘅睇法咧，即系经过咁长时间去沉淀消化咧，我唔知道我有冇执人口水尾啊，因为我又唔听人哋嗰啲嘢嘅，因为我连买be water 都俾人话。都唔系你讲先啦，咁样冇所谓嘅呢啲，即系最紧要， 即系大家都有咁嘅谂法嘅啫。咁咧就系、是、我觉得其实林郑点解咁口硬咧？我觉得就未必系中央逼佢唔肯，逼佢唔肯撤回或者落台，反而系咧可能叫佢谂掂佢啦。你累到咧，民建联同埋工联会啲票咧就流失晒，即系好大镬。咁总之咧，你唔走得嘅原因咧，就系你要搞掂翻，确保翻立法会有佢哋议席，咁变咗中央就冇咁尴尬啦。嗱，大家幻想一下，到到区议会同埋立法会嘅选举，如果建制派死得好惨，甚至乎全军覆没，有咩嘢发生呢？咁我谂咧，长远嘅对中共嘅管治威信同埋对香港政府啦，即系而家委任嘅特首啦，我哋冇得普选，因为我冇得选噶嘛。咁而佢中共能够控制到嗰个特首边个做咧？咁当然一定要睇佢台戏，一定要做佢只狗，先至会能够入到围做到特首，系咪先？咁但系相反地，如果立法会咧，嗰啲人全部都系唔听佢点嘅时候，咁变咗嗰个矛盾咧，比今日更加大，因为今日民主派都唔够一半议席，又兼夹有埋嗰啲衰嘅功能组别啊，嗰啲唔公平嘅玩法咧，即使佢乜都过得都好，但系咧舆论上同埋社会嘅即系新闻嘅声音咧，都已经令到佢咁变态同埋咁不安嘅时候咧，如果你幻想到时真系民主派或者某啲独立议员，总之建制派系输得好惨好肉酸。同埋少过半数，连功能组别都保护唔到嘅时候，咁佢系好唔想见到呢样嘢嘅。咁于是乎咧，林郑咧，简直系好似嗰啲我成日听啲鬼故节目咧。但系你个阳寿本来有四年命嘅，但系咧，如果你一早就走去自杀嘅话咧，你嗰个中阴生咧就不停咁样又轮回唔到啦，你又要不停咁做翻重复嘅嘢啦，滞留咗喺个空间啦。我觉得林郑的作用呢，在中共眼中呢，他滞留在这个空间，又不用走，又不用见人，又自己又没面。原因呢，就是给一个牌给建制派喐他。即是所谓喐他呢，就是在这个期间选举之前和现在六月之后，建制派呢啲人突然间无端变了人，你越看越多了，将会。突然间呢，就比你想象中呢讲出来的东西仲似民主派、似社民联或者似本土派嘅讲啲嘢出嚟，咁咧又会好多咧忽然政治嗰啲咧就觉得哇对路、哦，真系佢改过、哦，喂唔系啊，佢讲啲嘢都啱啊，喂嗱呢啲咪人讲嘅嘢咯，即系正如早排黄毓民出翻条片咧，我睇见啲留言，我觉得大捻镬啊，真系又讲粗口添，即系见到留言咧就嗱黄毓民。虽然大大声，不过讲嘢全部有道理啊！呢啲咁嘅质素有乜理由入唔到立法会噶？即系我相信嚟紧呢几个月咧，就不停咁发生建制派嘅人咧，就无端端个角色扮演咧，做翻一个人，甚至乎变咗长毛，或者变咗新嘅社民联出现。哦，原来建制派啲人扮嘅咁样，咁为咗咩咧？就系为咗。吸纳一啲中间派啦，即系所谓中间派咧，就系忽然政治啊，即系原本 regular 都系得25万人出嚟游行嘅啫，但系突然间多咗变咗200万嘅时候咧，即系170几万嘅人咧系可以俾佢动摇到嘅。即系虽然今日出到嚟好愤怒哦，因为政府咩都唔肯做，咩都唔肯撤回，又搞埋啲咁嘅法例喺度害我哋咁样，但系佢把口啊出口术半年时间。加埋而家啲红色嘅传媒，日日夜夜咁样咧，即系可能你可能见到一个好开心嘅局面咧，有个小阳春出现嘅，哇！连传媒都变埋转埋态，即系连 TVB 嗰啲新闻咧都变咗，哇！嗰啲建制派嗰啲人突然间做咗民主斗士咁样，咁当然有啲太过深红嗰啲咧都要走噶啦，咁但系譬如麦美娟啊，工联会有个几个后生仔啊。又甚至乎是啊李慧琼啊，即是那些相对不似一个癫人那些呢，他都会用这些方法呢去改写他以前那个形象啦。 咁怕嘢啊，梗噶啦，即系蛇仔饼种嗰啲嘢，咁就即系嗱，我讲紧唔系个未必去成功啊，我讲紧佢一定会咁样做，即系如果我系佢嘅大脑咧，我一定会行呢一着，甚至乎有啲过激嘅行为，甚至乎立法会重开嘅时候咧，会走去做翻一啲大家好想见到嘅嘢，好即系嗱，譬如如果讲呢种嘅人才咧，其实陈婉娴咧一路以嚟佢都好成功嘅。即系呃到一啲咧，又唔睇立法会直播，又唔睇佢投咩票。总之咧，佢喺幕前喺咪前讲嘅嘢咧，一定啱听，一定系人话嘅时候，咁咪还原翻以前嘅比例咯。即系话，你虽然而家多咗人投票，咪多咗人做选民，多35万咁样，唔系35万选民，咁好似多过以前些少添嘅。咁但系咪嗰啲票一定会跌咗落去民主派呢？咁一来呢就奉劝民主派嗰啲人就唔好行差踏错啦，同埋又唔好无端端失咗踪啦。譬如梁耀忠嗰啲呢，我觉得虽然呢佢一早应该俾人盯扯㗎啦，咁但係姑且留返条命呢，就係、是、因为要履行呢不割席唔捉鬼咁样，即係我諗大家都有共识㗎啦。咁但係呢，我觉得反而呢而家虽然话唔捉鬼呢，但係我觉得一有一啲声音呢係攻击返建制以外的政党或者政客呢，都会被人闹啦，或者都被人认为他是破坏现在我们这个士气的。咁所以呢，我们这一边呢都几难做的嚟緊。因为你又要嘥好多时间呢去导赏返，即话返俾嗰啲忽然出嚟游行嗰班嘅票呢，唔好俾嗰啲嘢迷惑咗囉。因为佢哋去到好盡㗎，将会即係咩都夠膽死嘅，即係直头你係分唔到嘅。如果你新嚟嘅话，甚至乎如果你坐完监坐十年监放出嚟啊，你以为掉咗位喎，点解嗰啲建制派嘅人仲激过民主派嘅呢？将会。即係我相信呢部係佢其中一部棋，係亦都係好有效嘅一部棋囉。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啊。咁我咁讲呢，就并唔係掌别人嘅威风，只不过係叫大家小心啲。即係佢极有可能呢就做出呢啲咁嘅行为。而林郑唔走嘅原因呢，就係、是、成为一个稻草人。即係个稻草人呢，插极都唔烂，插极都唔死，又唔冧。原因就係佢要係做一个稻草人嘅职位，就係、是、要俾嗰啲建制派插佢㗎嘛。因为当一个十恶不赦，系人都唔会原谅佢，系人都觉得好离谱嘅一个特首，而嗰啲建制派就負責走去清除呢個特首，但清極除都清除唔走，點解呢？因為佢哋要保持呢個恐怖嘅關係，就令到大家不停咁喺熒光幕上見到佢哋不停咁樣鬧個特首。我覺得林鄭仲能夠生存，又可以唔撤回都唔使死嘅理由，我暫時諗唔到第二個咯。咁我唯一就係諗到呢個理由咯。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啦。咁我当然唔系嗰啲神灯嗰啲啦，即系咁，但系多数都中咁解啫。哎呀，屌！我讲得太长啦，又要搵翻之前嗰句都几麻烦，搵翻。 靠518以前有听过客人讲，时坏控中国好多非常美好文化，就是被中共撕未细，叫 Brad 食乜个新布 T 睇落好细，但系快 C M O S 好似 Ask for how a boy will seem。They don't charge Terry Pun 777出去睇下連龍長就知香港人想你做乜啦，迷眼路似余少同武漢嘅表情。Ringing off move， 佢今次又想好似2014咁不了了之碌过，不过今次冇咁好彩。B B by Pat， 当年五四运动被捕的学生也无罪释放。陈地主不设立独立。 哦，我知道你讲乜啊 ？B B I Pat， 个分别就系咧，因为嗰啲被捕嘅人士咧都未审啊，因为即系如果你咁讲，你不如讲警察冲击廉署就比较恰当啲，因为李国麟讲嗰样嘢咧，就系、是、你审咗之后判咗你有罪，你先至可以 你先可以特赦噶嘛。咁你都冇未定罪咁样，突然间放你判都未判，咁可能有好多案情咧系有另外一啲解读或者另外一啲事情涉喺里面嘅。咁我觉得情绪上咧，我梗系觉得即放啦，因为出亲嚟嗰啲个动机都唔系谂住做你世界噶啦，即系都系求公义啫嘛，同埋冇自己嘅私人利益。咁但系喺，因为我唔系一个法律人啦，亦都即系读得书少啊，咁所以我认为佢嗰个讲法系一个比较 technical 嘅讲法，冇话错嘅，我觉得。喺狐仙嗰啲未弥补咯，即系无端端又可以放咗佢，因为佢系有钱人啊嘛。 Ruby 潘777出去睇下连 哦，读咗啦，系啊，冇错，出去睇下咪知咯，使乜沟通啫？你就影晒啲 sample 翻去逐个睇，好过你睇 Wikipedia 啊。虽然好多重复。 陈地主不设立独立调查。因为依家嘅暴政系靠黑警最后一线防线，如果连黑警都玩完，个政府有同无都冇分别。 啊，咁我又有另一个睇法，就配合翻我头先讲嗰个情况咧，有两个好处嘅。假若黑警唔独立调查，而建制派咧又不停咁样叫佢调查，即系有一日啊，调转枪头啊，即系明明系自己队友嘅，咁啊两个好处嘅对佢哋嚟讲，一。就是建立翻民建联的形象。第二就是他们鬼打鬼啫嘛，即系嗰啲咁嘅，即系其实如果警察长远嚟讲系要有个管治威信嘅话咧，佢一定要俾嗱假定民建联系会成功争取咗嗰啲黑警要审嘅话，咁你赞唔赞成民建联先？老实讲。咁佢咪做咗呢个我哋好尴尬嘅位置囉，即係民建联成功争取到而民主党争取唔到嗰啲黑警落镬喎，咁样我諗唔多，起码都有一部分嘅票呢会跌返落民建联囉，因为佢真係成功争取到黑警要审嘛，要独立调查嘛，咁呢啲咪即係陷我哋不义囉，即係我哋点样选择呢？咁当然作为九吹嘅听众，喂，你咪照搞佢咯，梗系支持你搞啦，但我唔系一定投票俾你噶嘛。即系我哋呢啲咁成熟嘅持票人咧，都唔会点行差踏错。咁但系如果识计数嘅话咧，你咪睇到咯，俾议员 DQ 都系得嗰几千人游行，咁其他啲人去咗边啊？佢系可以唔理嘅，呢啲真系，我实在太多嘢佢哋冇理到，而去到送中条例突然间理。一流舆论，二流佢哋屋企人做生意嘅人都觉得咬底，佢哋为咗自己利益走出嚟，即系同大陆嗰啲示威一样嘅啫。其实你喺我条村度起核电厂啊，你喺我条村嗰度起焚化炉啊，我梗系出嚟啦。咁0371又系咁，今次200万人都系咁，即系我就咁你听落好似泼冷水咁，但系其实呢个系现实嚟噶嘛，真系。如果唔系，点会无端端议员 DQ 咁大件事，都系得几千人出嚟游行？喂，但系点解嗰次咁多呢？系同利益有关噶嘛？呢个系铁一般嘅事实嚟嘅。咁所以，即系各位都唔好咁老定咧，觉得民建联一定死梗咯。以佢嘅罪状，佢必定死梗啦。咁但系佢哋唔系企喺度咩都唔做噶嘛？佢哋都有个大脑喺度 spin 噶嘛？系咪？ Ringemov move， 佢今次又想好似2014， 又读咗啦。喂 ，Hugeland 又出现啦，咁晏先嚟嘅你，定系今日失咗声唔讲嘢咧 ？Hugeland， 港币80元，节目点食几子表演，探长工作成日长期用眼，几子有信号 ，OK， 贴住食长时间用眼，干结 band 52攰 band 厉害嗨，探长 Mark One Y 认真请教探长一个问题，支持警察的人常说警察没有错，问号，如果真的没错，怕什么开独立调查？寿终正寝是什么意思？不是法律用词，说到已经安息咁，点解唔实回呢？不明者政府想点？身心都很累了。 咦，咁我头先系咪答到你呢？因为我好耐都冇读呢个留言，咁希望我解答到你啦。即系未必系真嘅，但只不过我其中一个说法系，我觉得我谂唔到第二个理由咯，真系。 即系唔系净系因为佢个性格精奇就可以，你话唔切就唔切噶嘛？喂，大佬，好大压力嘅，真系其实，即系一定系夹计咯。所以我觉得， 秦乔何君尧都要走啦，佢都唔系人类记，成只狗咁示威。红今朝上商台881文件，联果委区议员咪讲到自己超级民主谂法，仲话唔认同自己个党之前做法唔民主。笑到碌地嘅表情，李冠连登仔警告咗民主派醒醒定定。梁天琦事件 leading 张集总要林太自己埋尾做个彻底嘅贱人。Ruby Pan 就算建制派真系变乖，民主党变坏，我都宁愿投白票，都唔会俾票建制派。C 小心 D 黑警。依家做咩都唔使负责任。Ruby Pan， 我相信选民都睇通咗好多嘢，嗰啲左摇右摆嘅议员根本唔会再有选票，除非系有佢哋自己嘅贴票。 嗱，我头先咪讲咗咯，即系我哋眼见到咧，因为有时我哋好容易会觉得咧，因为唔同人都有唔同嘅圈子嘅。嗱，譬如我哋成日都听网台嗰啲咧，即系你以为你个世界里面个个都系咁谂咩？系，但系你个圈子有几大咧？喺香港有持几多份咧？有冇五分一咧？四分一都冇我谂。咁所以你睇翻嗰啲忽然游行嗰啲人喺边度嚟嘅咧？嗰啲系最危险，亦都系最大市场啊！你见黄毓民都走出嚟拍条片，你见热血公民都走出嚟拎个兜，你就知道点解啊？因为佢哋计到呢条数啊嘛，佢知道仲有好大嘅市场，嗰啲人系懵下懵下，咩都唔知道，得团伙嘅啫嘛。嗱，呢个唔系贬义嚟噶，因为平时唔理咁解啫。咁所以真系唔好自己打飞机啊！即系我觉得唔可以松懈嘅就系、是。同你啲朋友呢，即係趁呢排有偈傾呢，你就好得閒講下香港嗰啲政黨嘅歷史，講下佢哋有咩動機。譬如我頭先分析嗰個動機，你都可以同佢分享一下咁樣，同埋最緊要講佢以前做過啲乜囉。咁所以呢嘢好易講嘅，因為一前一後就係六月同五月嘅分別咋嘛。五月嘅時候，嘩，嗰啲咁嘅建制派佢哋講啲咩啫，即係講呢條例又點，又話还死者公道，全部都赞成啊！又赔埋条命都要你过啊！咁样，即系呢啲好简单啫嘛。一个月里面变成咁，哇！投一票俾你仲有命嘅，即系我哋应该要多啲宣传一啲唔太明嘅人咯。即系你唔好以为起出嚟游行就系你一定同你一样啊，绝对唔系啊！我头先四分一都讲多啦，即系净系听网台唔睇 TVB 嘅人，边度有四分一啊？真系。即有时喺个细圈子，譬如我嚟去都系得200多人咁样，喂，大家讲埋啲豪情壮语咧，系好开心噶。即系讲到我哋呢边即系都睇穿你啦。即系佢，但系真系其实大班人睇唔穿嘅。咁所以一来要扩阔自己圈子啦，二来唔系第二，即系二来你又要真系唔可以投闲自散咯，唔可以唔付出啊，真系。因为今次真系当仗咁样打嘅，民建联系唔应该俾机会翻身，唔应该即系直头要 K.O. 佢啊！即系唔好有怜悯嘅心。我知怜悯嘅心又好难噶啦，对建制派，但系唔好松懈，同埋唔好觉得自己点，即系我哋呢边一定系赢紧佢咯。即系大家会好失望嘅，到时你见到个票咁样。首先咧，即系又要重复讲几次啦。首先要堵截佢老人票咧，倾得掂就倾。如果你个长者意识唔系太强嘅话，你就陪佢投票。如果做唔到嘅话，你预先收埋佢个身份证。即系呢啲非常时期，一定要用啲非常嘅手段。正系咁啊，人人都做得到嘅时候咧，即系呢度啊，起码都冇咗300票啊，建制派系咪？咁希望大家咁啊，我未必大家个个都有长辈，可能自己就系长辈都唔定嘅。咁系咯，一定要咁样斗噶，如果唔系。即系大家又饮恨啊，又是即系你都唔想年年都有几百万行出街噶，你都唔想一个月出嚟游行几次噶，你都唔想有人要跳楼自杀，你都唔想有人要俾人打噶，将来啲后生仔系咪？咁所以好关键嘅今次选举真系，世界变唔变，解放军落唔落嚟直接管治香港， 所有嘢都有变数，都有可能发生。咁但系唔通你惊个共产党，你就咩都唔使做啊？即系我成日听到啲不知所谓嘅老嘢咧，成日都话咩激嬲共产党啊呢啲。喂，我为咗你唔嬲，我牺牲咗自己将来啊，唔通？即系你听一镬都要插佢一镬啦，呢啲咁嘅老坑。咁佢又梗系讲啊，呢个系客观嘅事实。喂，客观又点啊？客观我哋唔通就咁样怕你啊？我要为咗呢样嘢而考虑我哋出唔出嚟抗争啊？唔通系咪？ 换言之，香港人系点样睇新加坡？李光耀被好多地方都被认系独裁者，不过好似新加坡嘅人们生活好过香港，回归之前都系 Michael。 嗱呢样嘢咧。咁如果你俾我揀呢，即係新加坡係一啲食齋嘅人屙嘅屎要你食，但共產黨就係呢食雜嘅人屙嘅屎要你食囉。新加坡如果你一個人淨係為咗生活呢，食瞓屙同埋生活安全，咁其實新加坡係唔錯嘅。咁如果當你一個人有另外一啲價值觀，譬如我對宗教有啲睇法嘅，我對政治有啲睇法嘅，我想做一個KOL 或者甚至乎高談闊論嘅，都講唔到，你又覺得好介意嘅時候，咁新加坡就真係唔啱你啦，因為新加坡實在一個獨裁國家，但只不過咧佢一個人民為本嘅獨裁國家咯，即係佢起碼同你交換到嘅就係佢管治好稳阵，嘅权力可以好稳阵，会俾人 challenge 到去独裁，但系同时佢好努力咁样付出咗好多精神同埋果断，同埋一个智慧，去令到个国家每个人都住得好，食得安乐，环境唔错，有发展，系交换啫嘛。咁我唔认为佢一个好完美或者一个好自由嘅国家咯。咁如果同香港比，香港只会越嚟越差嘅话，你保住条命或者你淨係食瞓屙嘅，完全係移民去新加坡系冇问题嘅。 Michael McLean 正留低做建制战吧，好 point， 第一次听到探长直脑拇指向上，是 Y 控探长分析得非常有道理。我肯定会是这样发展、 嗯、 林郑真是只做箭靶，为建制派制造新形象。 Baby Backpack 没错，胡仙果丹离晒谱， Jack Musick MB 邓无色又下任特首宣布撒回，有利和解。 不如 劝选举论近他们先转态，明眼人都会识拣啦。我反而不是这么担心这个问题。 Ruby Pan 就算民建联真是成功争取明眼人都看到是扮嘢。 我头先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留言之后我先讲啊，千祈不要以为你在你自己看的平台，例如苹果啦即係我哋自己地頭啊，所謂即係例如蘋果啦、Cable TV 啊、香港電台啊、立場新聞啊、零一啊，甚至乎有啲人熱血時報啊，又或者即係我哋淨係睇呢啲啊，其實客觀上我哋都係非常之偏聽同埋偏睇嘅，即係呢樣嘢你可以唔認，但係我認嘅，即係我都係嘅，因為其他啲我真係睇唔到落去。咁既然係咁嘅時候，我哋係掌握唔到對方其他人嗰個諗法或者睇法係點嘅，佢點解出嚟遊行嘅理由係點嘅？嗰度我頭先解釋咗啦，即係點解會黃毓民會走出嚟，熱血會多咗幾個箱，個原因就係個市場實在喺度啊嘛。所謂嗰個市場就係有好多人真係你唔知道以前發生過咩事噶嘛，咁佢夠膽出嚟蒙混，咁佢梗係計算過啦。咁佢計算過嘅時候，就證明咗、顯露咗。个市场就系有好多人，净系好快嘅，净系睇到表面嘅嘢。我话净系你讲嘢啱听，我就投你一票啦。因为佢冇乜我哋呢啲朋友噶嘛，有啲人第一次出嚟。咁即系我唯有讲阿 Ruby 嘅睇法系比较乐观啦，佢又冇错嘅。即系我哋呢啲明眼人啊嘛，就系因为，但系唔系个个都系明眼人啊嘛 ，point 系。 李炳章绝对同意，大把人系担心自身利益先会突然醒觉咗啫。会 cut fell back 大角咀嘅民建联很好根深，特别系好多阿公阿婆同新移民票。当年金英都试过去大角咀参选，我有投佢，但都系输，所以唔好民建联一定输。 唔系嗱，阿公阿婆咧，我就系讲咗我谂到方法啦。就算不是一定絕到阿公阿婆，但減少他呢，他已經少很多了。但是又是啦，都沒人宣傳我這些這樣的竅仔，或者第二個台都有講的，不僅不是只有我知的嘛。如果大家既然是這樣，就傳開去咯，即是跟你朋友講一下，喂，你真的要認真這樣處理一下，你伯爺那張票去了哪裡，千萬不要不理，因為你一不理就去了對面的了。即是講來講去你都是要付出，你都是要见一见他，做孝子得选票咁样，起码是哪一样嘢都做到，或者做孝子杜绝对面有票咁样，都是一个必定要做嘅嘢咯。喂，叮当系咪你系咪嗰位女士啊？唔知你知唔知我上咗阿女王嗰个节目咧？即系呢单嘢同你真系绝对有关。 Mark One Y， 其实我觉得区议会选举有好多人会投政绩多过投政治，泛民的议员好多当选后失踪，所以我不看好区议会会有很大改变。Mark One Y， 感谢探长刚才的解答。黄泉路上海探长。 Hello。 陈地主区选我果到只得两个建制、MARK， 未使等到十一月选举，十月杀人反陈同街放出嚟，唔知风向会唔会转。漫长了建制派加埋梁曾英出来祭旗，真系压翻好多人心。陈地主其中一个后文极扮中立，黄泉路上共产党唔会养班老嘢过世。是我哋班后生先会养到你哋，你讲最好笑。啲老爷当年走难先嚟香港，而家都黑白不分，直接害死下一代。 系 几六年前坏了电视机，没有再买，没有睇CCTV， 已经好耐啦。李炳章有心机骗政党历史嘅人唔太多。Ricky Choi， 仲有加埋叶普成、仇思达等，口或自己是激进派的团体，自然会拉后脚行为等于拆片与文体沈旭辉篇文，他的新王朋友去到新加坡变了深蓝。DGY， if Louis 新加坡咪一样独裁，好过大陆是没有贪污，但李光耀的下一代是咪守到呢？ Iris 类我有想过，不关共产定资本主义，而是好人定坏人执政。 喂，你而家先知道，可能你年纪太轻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是没有关系的，今时今日。你不可以说完全没有，因为有些体制，譬如对工人的 policy 可能还 keep 住那些色彩。因为很多老党员和那些死政总呢，即是开国那些真的信共产主义的那些老党员还没死呢，即一日有他们在这里，一日都有少少这个色彩的。但是 generally， 他在商业上做生意，即是即系成国家经济上咧，已经系同共产主义系无丝毫关系噶啦，已经咁，所以当然唔系主义嘅问题啦。咁不如你如果咁讲，你揾古巴同埋大陆比啦，即系古巴同埋即系古巴真系仲系共产主义噶嘛？因为啲人生活得唔错噶嘛，都仲系虽然好穷，咁所以当然啦，即系既然个基本嗰个 system 系。冇乜特别大嘅分别，即係我意思係资本主义同埋共产主义。咁当然就係嗰个制度问题啦，即係因为共产同埋资本主义之外呢，仲有民主㗎嘛，係根本就係民主同埋不民主嘅分别。咁即係你咁样諗会明確啲，我相信係。 李丁腾，我知啦。 Harris Y 熊猫就算泛民玩失踪都好过班保皇党乜头都撑政府头全城啦，总好过平卖领会亿亿升只起一条跑道，过千亿起港珠澳大桥，一地两检仲要包人地饭盒钱，乜道理？李丁长但同我有乜关呢？ 梗系有啦， 李丁长又关我事，会靠 fail back 对付自动当选嗰班反而有胜算高。 其实呢叮当我就唔会喺度讲咧，即系如果你有时间，你啊 PM 我讲少少俾你听咯。就因为有个听众咧，即系嗰啲两头蛇嗰啲咧，又听佢又听我嗰啲咧，咁就喺我同佢做 live 嘅节目嘅时候咧，就留言咧就讲咗你嗰单嘢，因为我喺节目度讲咗少少，咁但系其实好，我系讲笑咁讲，即系讲啊嗰、那个即系无端端。我唔明点解佢系咪 NGO 定唔知点解有人做义工，即系我觉得好 wonder 点解一个商业嘅公司会有人做义工咁笋啊咁样，即系讲笑咁讲咗一下呢下啦。咁于是乎咧，有个好八卦嘅网友咧，就喺嗰边咧就无端端讲翻件事出嚟。咁于是乎咧，咁就某人咧就假定我咧讲晒啲是非出嚟。根本老实讲，我都冇喺你身上听到嗰啲嘢。因为我已经 stop 咗，我唔想知啊，因为我要知道我就知道啦。咁于是乎咧，既然假定系咁嘅时候，咁佢咪以为我未经佢证实底下又听咗人哋嘢，唔听佢啲嘢咁样，即系类似咁嘅嘢啦。咁所以系咯，都唔可以话唔关你事，但系关嗰个两头蛇事多啲咯。 与文体危康讲笑话，全中国得翻李卓人一个共产党带领工人阶层抗争之背。 哦，你又好嘢喎！即系其实倪康讲紧笑话同讲紧鬼故，我都唔知佢讲乜嘅。如果冇字幕嘅话， 李冠其实我咁多年都系投白票，到底有冇错？ 梗系有啦。 我新界西嗰边 ，Vicky Choi 为我尝试听芒果编辑部等于蓝或打黄文，但一条片都真系听唔细。马冠外大陆系其他国家做基建九成蚀钱，在香港才可以不停超支填氹。 系呢个就香港人就啱会俾人老笠啦，放血投白票嗰位咧，我肯定话你错啦。你知咩个钟摆效应咧？钟摆效应咧就系、是、当一啲好强势嘅建制派，即系有人要人有钱要钱。嗰啲党产无限，不停有人捐钱，蛇斋饼种样样齐嘅时候，佢哋喺一个咁唔公平嘅底下咧嘅条件底下咧，同埋泛民咧一齐竞争嗰啲选，即系嗰扎选票咧，咁变咗建制派咧绝对嘅优势底下，咁到民主派咧又千疮百孔啦，例如只种都细过人嘅，因为人哋送月饼嘅双王系民主派。嗰啲得單網甚至乎冇網嘅，咁有好多咧，淨係食份屙嗰啲人咧，就會自然傾向嗰邊啦。咁嗰啲選票咧，當每人都有一個選票去選嘅時候，當你投白票嘅時候咧，嗰條數除開咗咧，七三咁樣分啦，當係。咁你喺一半嘅，兩邊都有嘅，咁咪即係 cancel 咗咯。咁你咪助長咗呢個強勢同弱勢之間嗰個成功率咯。因为本身天然就是强势的时候，咁你有票而唔投的时候，你一个钟摆效应，边边重啲咪跌咗去边边咯，咁咪等于益咗对面啦，即系你唔投票就益咗对面。咁所以咧，喺你除非你好满意建制派为我哋香港做嗰啲嘢啦，否则你投白票就等于投票俾对方一样，投咗半票俾对方，益唔到。即系而民主派呢边咧，就因为咁样佢多咗半票就死咗啦，就系咁简单。所以我 100% 觉得你一定系错咯。有时投票咧，你嗰啲对象咧，你中唔中意都好，佢唔系你爱人嚟嘅，佢唔系你女婿，佢唔系你岳父嚟嘅。即系你冇必要咧，系 scan 去审查佢系咪一个圣人，系咪一个有道德嘅人，系咪一个。你见到佢个样子会开心嘅人，或者你见到佢就憎嘅人，唔应该考虑呢样嘢嘅，因为今时今日喺一个唔公平嘅情况底下，我哋系要 by group 咁样去投票，即系话点解要称为之泛民？点解叫佢哋所谓嘅反对派？佢哋所讲嘅建制派呢？原因就系有好多唔同嘅观点底下，或者唔同嘅政见底下， 核心系有一个大嘅意识噶嘛，即系呢班反对派里面，但系要反对政府做紧嘅错事咯。你净系投呢个议题咪得咯？我都好憎梁耀忠噶，但系假如你冇得拣嘅时候，梁耀忠啦、啊，嗱举个例，我唔知喺边区啊，你拣梁耀忠啦、啊，亦或拣会拣容海恩啦、啊、咁样。咁你揀容海恩，佢好样啲，后生啲，梁耀忠又出卖过我哋，又好废咁样。咁但系你冇得揀嘅，其实你一定要揀白头佬啊！你投咗白票，你其他嗰一半嘅授权你系俾咗容海恩噶啦，已经，即系呢个道理就系咁样啦。咁所以我见到香港个民主唔成熟，就系、是、大家都系觉得自己嗰票系好神圣啦，当然。咁亦都覺得自己個喜好啊，係凌駕咗個社會嗰個大趨勢咯，即係咁啊個社會嗰個利益啊。咁有好多人話呢個咪民主嘅真諦咯，即係講你同嗰啲人講咧，你又唔可以話佢錯喎。但係問題就係呢個選舉係唔公平底下，我哋喺唔公平底下要抗爭啊嘛，即係一條三文魚逆流而上。喂，我由一里路，我要用咁多力嘅，切，你用得太多力啦，即系你 over 晒你原本用嘅力啊。问题就系你游紧逆流，你系咪用四倍嘅力先？咁啊，非寻常、唔正常底下，可以用四倍嘅力游上去噶嘛？而家投票亦都一样啊，即系唔可以话阿妈系女人咁样就系讲紧，喂，民主嘅真谛就系一人一票，中意边个投边个，屌鬼唔知咩？呢啲人都知啦。咁我哋就要抗衡翻嗰个唔公道嘅选举条例啊嘛，先至会因此改变到，令到呢个选举条例更加公平啊嘛。因为如果反对派有票或者力逼到，即系我计埋咩先啊？计埋功能组别，最主要嘅目的，我唔理你咩组别咩派，最主要个嗰个 final 嗰个要我哋要达到嘅嘢，就系要控制立法会改变到法例。在立法会产生到一个作用嘛。即是我们起码要讲到这个层面或者这个成绩才可以称之为公平的选举，才可以用回我喜欢哪个投给哪个这个这样的毛咯。即是我不是学者，我不能够用一些很 technical 的带到你哑了呢，你 就自然会信服的。那我反而用回一些生活 的 term 来跟你讲，即是你当然可以答翻我啦，即系有少少 response， 即系你唔明或者你认为唔同意，你都可以喺度留翻言。即系狗吹嗰个玩法就系咁噶嘛，即系你又可以讲你嘅认为系点，又唔系话单向我讲乜你都要受，或者你唔受就秒，冇呢回事咯呢度。芒果编辑部系咩嚟噶？我唔知道你讲乜，系咪即系同黄毓民有关嘅？ 马关怀大陆系其他国家 做。哦，呢个读咗系啦，香港未放血咯，所以。 李定当下我讲咗好多嘢你听咩，我自己知嘅嘢都唔对喎，李坤。 咪就係囉，根本我你都冇讲啲嘢俾我听。问题就係佢嗰个人假定，我唔知你同有咩瓜葛㗎嘛，我完全唔知呀，因为我冇问到，你又冇讲到。咁但係佢假定咗呢，我淨係偏听你讲嘅嘢，就问清楚佢。就喺个节目度讲，嗱呢所有嘢都系去幻想出嚟嘅。我喺节目度就系讲啊咁得意嘅，正正经做生意，竟然有人做义工啊咁样。我就系讲呢句啫。咁于是乎咧，就有个听众听到我咁讲咧，就喺佢嘅节目留言讲，就系咁咯。即系我觉得我同你又唔熟，你又冇讲嗰啲嘢俾我听，我又冇问你啲嘢。咁但系佢竟然咧就自己幻想咗一个场景出嚟，就系变咗咁样。算啦，呢啲唔可以度讲啦，但我唔知点解又讲咗。 呢段当下我讲咗好多嘢，你听咩？李坤咁下年头翻线， 系啦。 富有好多人真系好易相信建制讲嘅嘢，佢哋嘅资讯平台只系得似 V B 或者东方呢 D 红梅，加上佢哋普遍分析能力比较弱。 好易就会被人洗脑。你见每年总会有几单性交转运或是电记骗案，就知道香港真系有好多人无分析能力。黄泉路上虽然泛民系做唔到嘢，但系点都投票俾反佢哋，起码好过唔投而益建制嗰边。宇文睇完切尔诺贝尔套剧，谂起近排三峡水坝单嘢。李鼎腾，你见我咁耐无出现过你啦，就知我忙到流血啦，唔得闲理人哋啲嘢啦。列军下面猪 X 迪会唔会俾人 DQ？ Harris Y 熊猫不如问下这里的国内朋友，知唔知三峡发生乜事？Matchek 今年区选就可以知道选民终于有冇进步了。Harris Y 熊猫叫佢你掂自己啲豆腐渣先，之后再翻嚟搞我哋香港啦。黄泉路上矿仔同谭文豪应该会俾人 DQ 咗先。Can you 要在不寻常的时代，用不寻常的方法， 无 止向上。李冠敢照头所谓建制，所谓嘅反对派先。李定江嗰啲从来不知世事又突然投票嘅人，逐份政纲睇完分分钟投俾建制。尼禄王禅龙王毓民成日叫人投白票，咁就中晒中共计。泛民欠你一票，咁就输咗个位俾保皇党。 其实唔系中晒中共计啊，嗰啲人系中咗黄毓民嘅计啫嘛。所以黄毓民系有资格攞金紫荆勋章，我认为。我讲好多次，不过硬系仲未攞，唔知点解。不过陈焕仁都唔可以好高规格嘅葬礼嘅，都一样嘅啫。喂，咁啊，仲有啊，系咯，咁啊，我觉得嗱，老实讲。我用我嘅常识去判断咧，大陆嗰个豆腐渣工程咧，即系嗰条三峡嗰条水坝嗰个挛法咧，嗱我就唔会觉得有人造假嘅，咁但系我觉得嗰张图系有问题嘅，即系并唔系好似嗰张图显示嗰条水坝挛到咁样嘅，因为我用常识啊，因为嗰个水压咧系大到咧好离谱，因为成个三峡工程咧，嗰个水嘅容量系大到飞起，而嗰个水压嘅压力系好大好大。即系如果佢挛到咁样，或者 irregular 嘅情况咁严重咧，佢一早已经崩咗噶啦。咁我相信系嗰个卫星有啲资料嘅 error， 或者因为佢唔同时间嘅 capture 到嗰幅图嘅唔同，因为咧因为天气嘅关系同埋。嗰、那个卫星途经嗰个地方，佢唔可以一次过成张相影晒嘅，因为嗰个卫星摄影嘅技术咧，就是、一行一行 scan 嘅，而嗰行有几阔几大咧，就 depends on 嗰日个天气有几咁好啊，几咁唔好嘅。咁咧嗰啲嗰个卫星咧，即系 Google 又好，大陆嗰个唔知叫咩卫星都好咧，佢唔会 regular 咁样停喺一个地方，系咁 scan 你一个地方，一定系个地球转嘅时候，佢又会自转噶嘛。咁嘅时候咧，不停咁样 scan。咁当佢 scan 嗰下附近有云，或者今日 scan 呢下，第日 scan 翻同一个地方隔篱嗰下，咁有一日有呢度有云，一日呢度冇云，咁佢又不停咁样攞一啲完全冇云嘅 footage 或者啲相嚟补完翻嗰一行系咪 complete 嘅？咁如果系咁嘅时候，而佢嗰个位长期又唔好天气或者好唔稳定嘅时候。咁当个 AI 去取舍揀边张相贴落嗰行嗰度嗰个经纬度嘅时候呢，咁有可能呢成日因为有啲空气唔同嘅折射啊，或者当时嗰、那个即係个天气个气即係个气象嗰个客观嗰个环境影响到个影到幅相，可能会有少少偏差啊咁样。咁有好多张唔同日期贴落嘅相呢，可能会有啲甩咳嘅。咁我怀疑呢嗰、那个甩咳嘅程度呢就是因为这样产生的。因为即是以我的常识呢，我觉得那个水塘呢这么大压力呢，它甩咳到我见了一张相真的很离谱的。即是甩咳到直头这样的。喂，一早已经冧了了，因为它本身一喐到个小罅呢，那个力不同了呢，你就被大力那边推冧了。即是它不会现在还不冧了。咁相信如果佢变形，我觉得就唔奇嘅。但以我睇咗张相咧，我唔知恶搞定咩原因咧，即系咁你都嗰条水坝都唔冧，真系我觉得有啲奇咯，真系。咁所以 我都系唔系太过相信嗰条水坝系甩咳到咁样咯。当然，大家都好中意将嗰个主观愿望咧就当咗嗰样嘢系真嘅。咁我都系咁嘅，有时咁但系我经过睇嗰张相，我唔系太信嗰张相系真噶嘛。 马关怀，我想问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2020年立法会选举全民选都是泛民胜出，一特首解散立法会重选或 DQ 解散当选泛民，而不停交一些超支工程，制造泛民妨碍政府运作的民意，会 cut fail back 望向编辑部班友系移民咗外地嘅港人，但耻笑香港人争取民主，特别针对众志、黄之锋等，低唔起呢班友。你况有个音乐大师都性交转运，趁地主今年都未过，咁快讲2020，可能到时共产党玩完呢？马关怀望向跟陈怡及何志光等事同类偏子。 哦 okay、因为咧有分定啊，一有分定咧，好多人都挨唔到嘅。尤其是因为最近阿大 J 咧，即我都系最近先睇佢嘅，即系其实佢嗰单嘢好有启发性嘅。因为好多人咧就见到阿大 J 呢排就突然间好明显啊嗰个政治倾向。因为他是一个正常的有情绪有批判的人，我相信。而且他不是穷惯，我想。即是我想他出身应该不是太穷。为什么这样讲呢？一会先解释，即是不是歧视的人穷。于是乎呢，他在很感性底下呢就都是做一些比较很潮的事情，就是这排即是最瞩目就是很多好多唔同嘅社會問題啦，咁當然你話佢剔曬壓住，即係當年民主歌聲獻中華嗰啲咁嘅歌聲咧，佢都係落錯注啫嘛，即係諗住哇大陸做埋啲咁嘅嘢咧，即係全球譴責啊呢樣真係，咁所以咧我先同佢割席，咁咧就希望咧就嗰啲 fans 去喺曬政府大球場噶啦嘛，咁我咪壓咗注咯，咁啊之後發生咩事就唔使多講啦，大家都知啦。咁你有啲人觉得大 J 系呢啲咁嘅人都唔定嘅。咁但係佢将佢嗰个收入嘅来源摊开出嚟讲，原来呢今时今日嗰啲所谓 KOL 呢，即係你一超过可能20万个 subscriber 嘅话，就会有广告商搵你去洽谈㗎啦嘛。你譬如你摆杯嘢喺度飲咁样，摆樽半拉寡就咁啊，专登唔饮保抗力咁样，咁你都有钱收噶嘛？咁佢话原来咧，佢一报道咗，一做咗呢啲 content 之后咧，嗰啲所有同中资有关嘅品牌咧，啲产品咧嘅 sponsor 都完全系即刻 sharp cut 咗。咁其实嘅，如果佢明知嘅话咧，佢牺牲真系好大嘅、哦。佢以佢所讲，佢话七位数、哦，哇，原来咁发嘅做 KOL。咁所以咧。即系我首先唔去评论究竟佢系边样啦，佢可能系压错注，又或者佢个 marketing 嗰个谂法系倾向企喺view 数嗰度赚钱，就多过企喺一啲线稿嗰度赚钱，即系呢个佢嘅取舍嚟啦。当然，咁我相对系偏向佢系真性情嘅。咁于是乎咧，你咪就系见到哇，原来咁好赚嘅。即系如果你啊有影响力啊，譬如好似啊陈仪啊、黄毓民啊呢啲咁嘅嘢，呢啲咁嘅人咧，喂，如果嗰啲 sponsor 话要 cut 佢水喉，咁佢咪即系为咗碗饭，咪即刻转态咯？你真系有得睇噶，呢全部而家发生紧噶、哦，即系好过食花生、哦。咁所以咧，以前咧讲呢啲咁嘅阴谋论咧，就喺个阴谋论嗰个层面喺度估下估下咁样，冇证据嘅。喂，咁但係今时今日呢，你又攞咗好多现实嘅数据分析呢，你又觉得即係一啲都唔奇嘅，完全冇晒惊喜，完全唔使上头，完全唔使有情绪去声讨呢啲人或者睇穿呢啲人。咁我哋而家剩返落嚟冇晒情绪咁点呀，咁你将我哋所知道嘅嘢好声好气咁样去劝下你朋友囉，或者当倾偈咁样讲出啲事实嘅真相，好似而家我同大家咁样分享咁样。即係有啲人係可能真係一世都諗唔到，哇！原來呢啲人咁蠱惑嘅、哦，因為多數人咧都係俾人哋嘅情緒嚟影響、嚟感染咗自己嘅情緒，嚟令到嗰件事更加象徵嘅。因 因为唔好话人哋即系啲乜嘢，因为我有时耐唔耐听下监制听人哋啲台咧，哇！佢全部都系用一个好情绪咧，同仇敌忾嗰个语气去做节目噶。even 佢讲啲嘢咧，即系听过十万次噶啦。譬如我听到琴日都仲有一啲网台 KOL 仲讲紧死不悔改，到而家都未撤，将又即系不停咁样 recap 翻晒呢个月发生嘅嘢出嚟。啊，咁啊冇一半个节目噶咯。咁我个目的系咩咧？即系希望大家 keep 住个情绪去抗争啦，可能系咁啦，即系我估啊。咁但系你净系咁样冇用噶，大家都系用情绪嘅话，咁当你有一日啊，你呢一招得、啊，咁咁啱你又等钱使，咁啱你又有统钱嘅能力嘅时候，咁系咪好好用先？即系利用人嘅情绪就最好用噶啦。古代就有文革啦，有毛泽东啦，近代有黄毓民。咁但系人人都觉得用呢个方法可以控制到人嘅话，呢、这个简直就系一个王道，一个赚钱嘅捷径嚟嘅。咁我断估我识嗰啲 KOL 就唔系为咗咁样嘅。但系问题就系、是，当你训练到啲听众全部都系咁嘅时候，你个个擘大嘅口得个窿听你讲嘢咯。咁边个好等钱使，边个突然间软弱，听咗一啲即系转咗太俾到陈仪嗰啲咁样，咁个影响力咪好大咯。即系你而家见到陈仪，虽然我哋大家都睇穿佢，但系佢 view 数仲系高企嘅、哦。你睇下嗰啲阴谋背后又系好高企嘅、哦，咁所以咧，我用呢个理由咧就解释咗俾阿 Ruby 听咧，即系你话明眼人一睇就知，咁啊正正就系多数都唔系明眼人啊嘛，多数都系俾人啲情绪所影响咗，俾佢哋嗰种演绎方法所令到，其实同睇无线一样，越睇越蠢，因为你成日都系靠嗰啲人喂置一啲负能量俾你，而能够令到佢同仇敌忾。当咗系自己人啫嘛，咁假若佢唔系你自己人，咁点算啊？即系我唔系批评嗰啲人话佢唔系你自己人啊。我觉得唔应该咁样去接收一啲充满情绪嘅资讯，就当咗系真嘢咯，系好危险嘅，人人都有盲点嘅，因为咁我之后点解九吹廿四成日都高唔到咧？原因就系对某啲人嚟讲好沉重啊，即系成日屌听你讲嘢。又曲到完，又曲直难分咁样，屌听隔篱嗰个啦，啱听啲啊嘛，下下都声泪俱下。再系咁咧，未必北韩咯，即系点解北韩要报新闻报到咁嘅，唔系冇理由噶。点解个伟大领袖死嘅时候，啲人喊到跳晒海咁样？即系你唔好话系戏子嚟噶，即系俾人拍住嗰啲梗系戏子啦。你唔喊就打靶噶嘛，大佬。咁但系普遍嘅市民啊，我睇过一啲纪录片啊，佢哋真系。戏假情真到佢有一日真係当咗係真嘅。因为你不停咁样 keep 住嗰啲人民呢好感性。你睇报新闻嗰啲人几咁肉緊。即係其实中共冇北韩咁癫啦。但你睇下嗰啲北京嗰啲国家代言人。即係虽然佢讲啲嘢都係废㗎啦，成日重重复复，任何人都係有别有用心㗎啦，总之。佢都係用一啲相对好严厉嘅措辞啊，好戏剧性啊，好一啲唔系法例用嘅语言，一啲都唔 technical 嘅感性嘅语言去讲一啲国家嘅事啊。咁呢个都系同出一辙㗎。即系所以呢，即系嗰啲不停咁重复声泪俱下同仇敌忾嘅网台，我劝大家听少啲囉。即系自己諗嘢諗多啲都得㗎。即系有啲唔声泪俱下嘅推介呢，譬如吴志森呢啲囉。咁譬如都有嘅，即系唔能够数得出太多啊！即系我觉得暂时，我觉得吴志森咧系最冷静嘅咩石啊，郑宇石啊铁头河啊仲有边啲啊系好冷静啊！嗰个有个吴明德都我都觉得偏咗有少少情绪化啦，开始即系呢啲咪听得过咯，我觉得。 Vicky Choi 芒果編輯部聽個名字就知打熱狗同黃毓民，但各主持是身在不同。 哦，係哦，嗰啲咧，移咗民去第二度咧，享受緊自由空氣嗰啲撲街咧，就最風涼嘅講啲嘢，即係佢都有嗰種大陸人嘅基因咧，就係、是、自己好就唔想人哋好，即係如果你都好似佢咁好嘅話咧，咁佢就覺得笨柒啦，移咗民過嚟呢邊啲嘢又唔好食。啲天气又唔啱我，去玩又要搭好耐车， 唔揸车就等于跛咗咁样，又唔学英文出到去省城又好似哑咗咁样。喂，因为佢要话俾你听，佢嘅选择系啱，而唔想你都好似佢咁啱，即系唔想你哇有晒香港嘅优点，但系你又有咁嘅自由。即系可能佢就系因为心底唔好咧，就所以特别多海外嘅华人咧，觉得香港啲人争取自由民主系搞紧事咯。何志光就唔使讲啦，呢啲好明显就系、是、佢又未必真系为咗钱，我觉得，因为好搵多钱嘅，佢又讲粗口啲，即系佢其实有几层楼又剩，又唔使做嘅。问题就系佢个人咧嗰种情绪嘅问题咧，嘅病咧，即系特别中意人哋留意佢嘅，即系 attention seeking 嘅皇帝嚟嘅。咁所以佢一来要用啲好扭曲嘅表情啦，好夸张嘅讲嘢啦，好大力拍台啦。同埋一个好精神病嘅眼神啦，佢令到吸到一班观众，佢就为咗呢个满足啫嘛。咁样移咗民之后咧，就冇突然间冇咗呢种目光咧，咁佢觉得好冇瘾啊。咁整一啲更加刺激嘅、更加标奇立异嘅讲法出嚟咯，唯有咁。所以即系我就咁样去分析何志光，我觉得佢又唔系骗子嚟嘅。黄毓民那些就肯定是啦，我觉得何志光那些都是死不肯拿白卡那些人来的，都是。 半月里黄毓民口才好，好肚子又墨水，他讲嘢好过做嘢。如果建制派有你种人才，反对派真系无地方企，陈被主徒 公开 相，大多数都有钱收。李坤以前睇阴谋未觉醒嗰时，佢都成日屌政府。谂谂下次系大风向，再谂心，只大陆要峨眉做千古罪人先叫佢收皮咁。陈地主陈年有好多蓝丝大妈睇 ，Wake up fell back 白冰分析都获价。李定将陈怡啲拥趸唔少系年纪偏轻，平时佢哋觉得听陈怡好型，依家更觉得自己俾陈怡点醒咗。 哦，咁恐怖啊！喂，屌，惨啦！白冰系边个啊？喂，监制，白冰分析都 OK 喎，边个系白冰啊？阿黄世泽，定系啊？知啊，唔知话边个白冰啊？讲白啲啦，呢度唔惊白冰冰我知。喂，咁大家都眼瞓噶啦，系嘛？讲咗两个几钟啦，又变态，谂住今日讲一阵，因为攰攰地。但系点知又可以讲到咁耐？因为大家好踊跃咁样留言，呢300喎，竟然吓，咁啊都唔错喎，啲人数。喂，仲有啊，咁我讲埋我照旧啦，我有啲一阵间 round up 咧，之后我就会讲下相机嘅，咁所以分两节啦，即系我唔会 cut 断佢嘅。咁喂，咁啊讲紧系戒粗口讲咗啦，今日都讲少咗好多啦，都有几句啦。咁肥佬礼被围又讲埋啦。啊系、啊，大家仲可以做多样嘢嘅，因为咧大家都成日都讲自己咧已经唔睇 TVB 啦。咁我相信啦，梗系因为 TVB 嘥时间啦，咁同埋冇装电视就唔睇啦。咁但系仲有一样做到，即系假若大家系帮衬有啲宽频商啊。例如香港寬頻啦，咁佢送埋呢個MyTV Super 噶嘛，係咪？咁啊，希望大家咧就積極地還翻個 MyTV Super 俾佢啦，即係拎翻去保要啦。因為我直頭我攞都費事攞啊，即係嗰陣時我喺香港寬頻有幾個 account 嘅，我攞都費事攞啊，即係 MyTV Super 聽到都憎啊！咁呢个都系一个抵制嘅方法嚟嘅，因为佢益咗你嘅 MyTV Super 盒咧，其实喺某程度咧，佢系要向啲广告商交代啊，佢有出咗几多个盒，就估计佢有几多广告嘅 end user 睇到嘅。咁假如你连个盒都唔要嘅话咧，又甚至乎唔拣有 MyTV Super 嗰个 plan 嘅服务咧，即系假如你 renew 嘅时候咧，咁某程度咧对 TVB 都有一个好大嘅打击嚟嘅。咁如果你又唔想去围佢啊，又唔想去社会行动，你又好想帮到个社会呢，呢、这个绝对系一个好嘅举动嚟嘅。喂，阿塔，你而家先嚟啊？好耐冇见喎。 Black to Hello， 神王白冰系靠 Tubby 关我 HKBN Might Have Not 死我掉烂咗，陈地主个解码器我连拎都冇拎， 系啊唔使拎啦。 Key 完若要转 PCCW。 PCCW 都系有买 TV Super 送嘅，有啲 plan， 即系其实佢系跨即系跨唔同嘅 provider 都有合约嘅，因为咧佢嘅目的又系佢越出得几多咧，佢又可以越嗰、那个广告费收得越贵啊嘛，咁所以都系福利噶，全部都咁，所以即系大家醒爬啦，总之同 TVB 有关，例如 Big Big Channel 啊。虽然我见都未见过，唔知系乜嚟嘅，即系我未接触过，我唔系唔知系乜。因为 Big Big Channel 嗰啲咧都完全 ignore 佢啦，即系直头系反映俾嗰啲 sell 你嘢嗰啲话，呢啲总之逢亲 Big Big Channel 同埋 PC 同埋呢个My TV Super 所有同无线有关嘅咧都say no 啊，简直系要专登 say no 啊，唔好诈弟弟啊，即系要表态啊。咁佢哋去俾人捽数，做捽数大会嘅时候咧，即系嗰啲 sales 咧就会同上头讲翻啦。喂，老细，而家你派呢啲盒啊 sell 唔到客噶，啲客就唔要噶，咁样直头系毒药噶，咁样即系你俾佢一个感觉咧，觉得呢啲 TV 买 TV Super 呢啲对 sales 嚟讲系毒药嘅时候咧，咁佢反映佢上头嘅时候冇数嘅时候。咁咪一层一层捽啫嘛，咁佢个大佬又俾人捽到，啊点解条数差咗咁多嘅？突然间，我冇，因为你啲 plan 成日都话送买 TV box， 咁啲人咪转咯，因为啲人好憎 TVB 噶嘛，即系唔好话冇用啊。当集体做呢样嘢嘅时候就有用噶啦，即系呢个就系佢哋嗰个民意嚟嘅啫嘛，都系即系一层一层咁令到佢搵唔到食，即系我觉得而家抗争有好多个层面嘅，即系一个表态，唔好话咩都唔得，其实咩都得。问题就是有几多人做嘅啫，反而调翻转谂啊，因为14年嘅时候，好多人都中意批评对方做咩唔得，做咩左交，做咩有大台，做咩挡住我冲龙河道。喂，去到而家，我相信班后生仔又唔受呢一套噶啦。问题就系调翻转咧，嗰啲忽然社运啊，或者我哋呢啲老嘢啊，或者我哋啲同辈啊，都仲系受呢一套嘅时候咧。咁你要彻底咁样戒咗佢咯，咁你先至可以追到潮流啊，追到下一代嘅脉搏。因为既然你觉得而家啲后生仔好波，识得利用连灯呢啲咁嘅技术好波嘅话，喂，你唔好落后，唔好老气横秋，指点点先得噶嘛，系咪？ 李定当两年冇开电视，个电视做咗面 mobile Dalek Sound Morning。 喂 ，Hello Alex， 熊猫我都冇拎，喜极而泣嘅表情。Lookpad 嘅我用 HKBN 都冇捞 Might 化 Black 陈系啊，好耐冇睇 live， 我有睇翻重温继续支持。 咁、有瘾，重温都几难顶嘅，我觉得，因为重温之难顶咧，就系、是、你读嗰啲留言嘅时候咧，又唔系我留嘅，而嗰、那个 timing 咧又。夹嘅，咁样有乜好睇咧？我都唔明白。睇 live 啦。 Harris Y 熊猫 message retracted， 陈地主香港宽频上星期打嚟倾合约，话送 MYTV 俾我，还佢一句我都唔睇 ，TVB 送俾我，版米浪费我位置。Look Peggy 话306人啦。 哦，系啦，即系啲人一路加，慢慢加。咁我觉得咧，陈地主你咁样讲系唔够嘅。你话我唔睇 TVB 嘅，咁但系佢当你要咗呢个盒噶啦，只不过你唔嚟攞系你嘅事咋。咁你应该话咧，有买 TV Super， 我就唔帮衬噶啦。即系你揾一个 plan 系冇呢个，或者减钱咁样是打一样咧。咁令到真正有呢个压力咧，就系因为嚟自买 TV Super 啊嘛。咁所以啊，大家下次。懂得怎么 说啦。长年旺暑假后开学，不知道文戏还不 keep 到、 Black Tower 因为很少看电视，会开回 YouTube 当听收音机、 okay、 可以看 live， 一定会看 live。 多谢你啊。 Caris Y 熊猫香港宽频再叫我拎机顶盒的话，我一勾转宽频。 你转之前呢都要跟他讲，因为我觉得这么多间宽频都几乎用过了，我觉得最老实就是香港宽频，无论它的 service 它的表现它 佢嘅 CS 嘅礼貌态度啦，同埋佢嘅 CS 咧，全部都系用翻陀地人啦。我估啊，因为我都同佢倾偈就知噶啦。咁同埋佢哋嘅服务嘅承诺啦，即系我其实俾满分嘅，即系香港宽频，佢冇一次令我失望嘅，无论听电话、等电话嘅时间。咁所以咧，最遗憾嘅咧就系、是，即系如果你觉得呢间咁嘅嘢，系 keep 得过嘅话咧，你咪善意咁样提议佢。你话就系、是、啊，有呢个服务嘅，我就唔会考虑噶啦。咁样即系希望佢反映翻上去啊，即系唔系话你一鸠转咗宽频，佢都唔知道自己坐喺边噶嘛。 陈地主合约我仲未续噶 ，Hugland 同温静啊， 哦、 我中意做观世音体啲众生点谂嘢讲嘢，超过引证过睇戏。 哦，系啊，咁啊。唔怪得知你会 sponsor 啦，你仲正我睇戏，你觉得？喂，真系多谢你啊，又真系唔知有几多人好似你咁谂咧，即系仲正我睇戏，即系观察人。喂，咁啊，仲有咧，嗱，我今日想讲嗰啲话题都讲晒啦。我本来想讲阿杜汶泽嗰啲嘢嘅，嗱，佢又系嗱，佢一个启示嚟嘅，即系咪系咁狂插阿肥妈嘅，即系系有古怪嘅。即系呢啲叫做无私显见师嘅根本，佢 friend 嚟噶嘛？呢啲本来系 Y Keith H K B N 已经唔使客户还个 T V B Super， 因为最近有 sales 嚟话送，唔使还冇得唔用， 冇得唔用你咪唔好攞咪得咯。即系同埋你合约嘅时候已经同佢表明。你根本就唔会睇呢个台啦，甚至乎好反感添。即系人哋保抗力系客，你又系客，点解人哋又得咧？即系你谂下呢个方向。 时坏控，我啱啱转香港宽频服务俾 P C C W， 好 好好多添啊！真系，其实 P C W 咧都俾佢打到残噶啦，因为咧明显嗰个 C S 系有改善嘅。以前未有香港宽频嘅时候咧，屌我真系嗰首歌咧，我发梦都记得啊！即系等紧人嚟听电话嗰首歌啊，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嗰只啊，屌真系发恶梦嘅嗰只歌真系啊，系讲咗咁耐，我都想饮一开麦咧就饮好多嘢啊，想饮罐汽水，等等先。我饮罐保抗力嘅苏迪先，呢、這个就系咩啊？白色水冻乐啊，即系 zero 嘅电解水。其实我即系梗系好中意保抗力啦，无论个 brand 啦、啲广告啦、味道啦，都绝对好过呢个牌子嘅。但系咧，得佢先有出 zero 啊，唔知保抗力你有冇 zero 咧？如果保抗力有 zero 咧，我就以后都唔饮呢只啊。可惜冇啦，暂时未发现啦。唔知保抗力会唔会出黄色樽呢，真係即係香港特别版。即係如果我喺佢度做 marketing 呢，我担保佢今年年尾之内呢有四倍嘅回报。如果肯出个黄色嘅香港特别版嘅话。嗯， 趁地主饮完保矿力人都硬净啲。 喂，大家仲有咩头先想补充一下呢？因为呢我会讲相机嘢嘅，即讲下今日嗰、那个色码嗰个 announcement 啦。如果呢唔鍾意听相机嘢呢，就同你讲句 goodbye 先啦。因为我讲埋即系 round up 下添啦，即系头先讲啲乜啦，即系头先讲翻，即系大家每次我都谂少少嘢咧，希望大家会即系谂少少计咧，希望大家可以制裁到民建联、工联会， 嘅嘢嘅。咁啊，头先就献咗条桥俾大家，即系大家可以话俾人听啦。我都唔记得咗我头先讲个咩嚟对付佢咧。啊，冇我讲 TVB 啊，因为我有时喺街度谂到咧，我冇 drop 低就唔记得咗噶啦。 Chesnable 可惜宝矿力冇 zero， 系啦。 Peggy H K B N 可改要固网电话及免费来已经用了四个月了。 哦、oh, okay. ，Alex 长你讲嗰部食物新机系几正，机身细又全片幅。 嗯。咁不如嗱、啊，讲时事停咗先，咁我就做翻啲平时原节目嘅嘢啦。即系首先啊，多谢一啲新嚟嘅撞入嚟又可以挨到而家嘅朋友，多谢你先啦。尤其是嗰啲有 sponsor super chat 同埋PayPal 嘅朋友啦。咁 PayPal 位陈小姐系咪？咁啊，多谢陈小姐啦。咁啊，仲有啊 22 Anson 啦 ，Ultraman XO 96啦。咁啊，同埋 CY 空啦，同埋 Dilbert， 同埋啊 Hilchland。咁咧就另外唔知即系大家监察到我讲咗几多句粗口咧，似乎系三句到啦，三粒字啦。咁啊，慢慢嚟啦。可能我今日能量比较低咧，都有采取一个mode咧，就零情绪同埋冷静，同埋近咪，同埋低音，就可以 keep 到讲少啲粗口嘅，我相信。咁加上好多嘢都沉淀咗啦，咁所以咧就唔会咁起火啦。其实最主要系能量低，因为头先做咗几个钟头嘢，比较攰嘅，咁同埋有少少唔舒服啊个喉咙。咁啊，多谢嗰啲人嚟 sponsor， 同埋多谢一啲有几位朋友啦，例如 Caris Y 熊猫咧，最近见到嘅。咁啊，呢个 Bad Tony Wong 咧都未见过你喎。系咯，其实佢讲嗰样嘢咧，亦都系我担心嘅、哦，就系话暑假过后咧，文气仲 keep 唔 keep 到咧？呢个真系好大关键嘅。所以咧，一啲唔系学生嘅朋友咧，都要接力咯。因为暑假我就唔担心冇文气，因为啲学生咧实在好硬正，同埋反正香港都冇咩地方玩啦。即系你去唔通无聊到上深圳饮奶盖咩？系咪先？咁去卡拉 OK 又唔系唔使钱。去屯門公園又俾人霸曬，仲有幾個月捱，因為九月先做嘢佢話。咁啊，去商場又要消費，去睇戲又唔係話特別平，打機又嘥冷氣費，咁最好就社運啦。即係有時你真係鼓勵一下啲細路咧，因為以我所知，仲有啲細路懵下懵下，唔知道發生緊咩事嘅。因為上次我去屯門約咗朋友去玩咧，佢個仔13歲咧都問我，因為啲人。有冇行啫？行嚟做乜啫？行嚟就会改变到我啦咩？咁样，即系佢唔系揶揄我哋嘅，我相信佢系唔知点解，因为当时咧，我专登想走入去屯门公园度，即系感受下嗰个环境系点样。咁我讲咗啦，上一次都就觉得呢个真系好高级，即系好高水平嘅公园嚟嘅，根本就系好舒服嘅本来。咁咧，佢话咁多人行入个公园度，又冇咩，即系可能觉得要冲击啊，要。示威嗌口号破坏或者要同警察对抗先至叫做社会运动。咁但我解释咗俾佢听咧，其实最 basic 要做呢啲嘢咧，都系无非你系透过一啲好斯文、好理性、好正经嘅渠道，反映咗你嘅不满而不能够获得结果，甚至乎俾人哋即系俾政府投闲自散唔理你嘅时候。你就升级咯，咁升级就喺社会运动，出去公众嘅地方，阻街啦，影响到其他人嘅生活啦，表达诉求，喺呢啲情况底下表达诉求咧，就会引嚟一啲 media， 即系一啲传媒走去影到你嘅诉求啦，譬如你举嘅牌啊，你嗌嘅口号啊，咁透过传媒出到新闻嘅时候，就令到更加多人知道你讲紧嘅嘢发生紧咩问题。就唤起人哋嘅同理心，去帮你一齐去反映呢件事啊嘛。咁我用呢啲好基本嘅嘢解释咗俾佢听啦。咁原来咧，我以为后生仔比我更加清楚啊，点原来唔系嘅。咁所以咧，大家唔好吝啬你把口， 就已经帮到个社会好多啦。但系长期咧，我哋处于一个好冷漠嘅情况咧，即系唔啱倾就唔倾，或者诶、哎、你唔听我讲就唔讲，啊下下咧就用道德批判去同别人沟通，咁一定唔会有好结果噶呢啲。即系我唔系特别醒嘅呢啲，只不过吃过好多苦头啊！我屋企人啊，小学同学啊，全部我都发觉你系用一个批判式去话人哋，你又唔识嘢啊！屌你港猪啊咁样，你一定冇结果噶，其实即系攞搞嗌噶啫。咁你又用吹水嘅方法咧，我觉得系好好多啊，仲悭啲力添啊，简直系。乜而家仲有人打 IDD 嘅咩？真系奇怪啦 ！IP 封咪得咯，即系嗰啲 WhatsApp 有电话 ，Facebook 有电话，仲用 IDD 送俾你都冇用啦，系嘛 ？Black 陈，我都想听相机，陈地主有咩我都听唔到啊 ！Why Winter 书展记得唔好帮衬三联、中华同商务啊！Queen Nicole, I have nothing but my dearest Hong Kong Island. 同心感叹号 That's why we must fight for the best. That is Hong Kong life mission. 我爱你手势。 哦，我你听唔听咁啊？读多次先，因为我突然间谂紧第啲嘢，对唔住。 We have nothing but my dearest Hong Kong Island. 同心感叹号 That's why we must fight for the best.That is Hong Kong life mission. 我爱你手势。 冇错，所以咧真系唔可以吝啬，同埋唔可以懒嘅，即系唔可以一世都搭顺风车嘅。我搭咗好多年顺风车啦，实在。咁所以啊，大家努力啦。咁诶、除咗我想问一下咧 ，Why Wing Tam， 你点解会叫人哋唔帮衬三联咧，同埋中华商务咧？原因就是都是政治的问题啫，我估。咁但系假若咧有间书局咧，佢出咗啲书，但系又唔出粮俾嗰啲作者，即系嗰啲咁嘅出版社咧，即系你觉得虽然佢啲书都几好睇，嗰、那个政治倾向又同自己一样，但系佢硬系又唔出啲嗰啲版税俾嗰啲作者嘅，咁你又点睇咧？你即系呢个可以你谂谂啦。咁唔知点解呢样嘢讲到系好尴尬嘅，对某啲人嚟讲，但系我就系觉得啊，点解你即系有啲人即系觉得即系三联或者嗰啲即系总之嗰、那个有统称叫咩话嗰啲书局系啦，三中商呢个统称，但系其实里面有好多云海嘅书啊、次官嘅书啊，都系嗰啲出版嘅咁、哦、样。有啦，梗系邝俊宇都有啦，唔系咪就系咯？即系佢话书展唔好帮衬呢啲啊嘛。我知啊，咁我咪叫人谂下咯。即系佢真系佢都有得买呢啲噶嘛。事实上，咁你唔帮衬佢，你买唔到邝神本书咯。 陈地主最好笑就是有啲蓝丝买宝矿裂翻嚟到 ，Why Winter 上由中联办控制？ 唔系赌宝矿裂嗰个咧，就系之前买咗嘅，又点会买翻嚟赌啊？即系你估有冇啲废佬真系蠢到咧，连嗰啲帮港出声曲嗰啲咧，即系嗰啲假嗰啲废佬群组咧，有冇人真系信嘅咧？因为我见到一个贴图咧，就系话一齐堵截黄丝嘅补给线，就买断啲补抗力，就令到佢哋冇得补给。有冇睇过呢、這个？都几好笑。开头都佢曲到我都唔明嘅，开头一见到 design 我就真系直觉就以为是长辈图，但点知就系要堵截呢个黄丝嘅战线，所以要买晒啲补抗力咁样咯。咁好啦，喂。有啲都 good 咗 bye 走咗人噶啦，而家剩翻270几。 陈地主有睇一睇就明了。 系，喂，咁咪就同大家讲下啦。走之前，就你见到画面嘅左上角咧，就有个 QR code， 呢个就系个 PayMe account， 咁可以 sponsor 支持下。 咁另外 HSBC 啦，又系你直接入呢个户口啦，同埋 PayPal 又系直接入呢个户口啦，咁就可以 sponsor 到我嘅 live 啦。但系点解要 sponsor 呢？原因就系我当系个卡拉 OK 夹钱租房嘅啫，咁啊次次都我出嘅。咁如果有人 sponsor 咗咧，即系你都有份出呢个房钱。呢、這个房钱包括咧房租同埋电费，有时请嘉宾搭车食嘢嘅费用嚟嘅，即系。全落座，中意就俾，唔中意就斋听，冇问题嘅。咁啊，纯粹系个乐趣嚟嘅啫，我觉得系。你知消费都系个乐趣嚟噶，实在即系觉得自己哇好有份，好 into 呢个九吹廿四。你越 enjoy 咧，你应该越 sponsor 咁解啫。 陈地主还有叫人去中银拎钱， 系 Jack 之章 ，John 及 Nap 及 Brown 气正着向云海系天地出版啊 ，John 及 Nap 及 Brown 光道 CY 控 Good night 大家。 喂，好啊，早唞啦，咁啊，我可以讲相机啦。喂，咁咧今日咧就好鼓舞啦，即系喺迷迷懵懵底下突然间弹咗 announcement 嗰个 link 出嚟咧，就见到咧色码咧就出咗一部初型嘅相机。咁啊，非常有型啦，我觉得简直系。咁咧，佢大概系两部 GoPro 咁大嘅啫，即系两部 GoPro， 即系大概系细过一本正常护照嘅，即系等于一本正常护照嘅三分二嘅 size。但系咧，佢系 full frame 嘅 sensor 啦，咁啊 L mount 镜头啦。咁以上所讲，你唔知系咩唔紧要，即系话咧秒细灯笼大，即系间秒咧。面积得一千尺嘅啫，但系嗰两个灯笼咧，仲大过锣鼓咁大嘅，咁啊好唔合比例嘅。咁啊有咩好呢？就系 sensor 越大咧，咁啊即系佢抑噪嗰个功能越高。咁但系其实我唔系好中意 full frame 机嚟拍片嘅原因咧，就系咧佢控制嗰、那个depth of field 咧系有啲问题嘅，即系好难控制到个 depth of field 嘅。咁原因就系咧，你用亲。Full frame 用一个50嘅镜头咧，当你校到 1.4 光圈咧，佢个能够可以有效 sharp 嘅 focus 已经去到好薄噶啦。咁但系用 M43 就唔同啦。假若因为 M43 咧个 depth of field 就个计法唔同啦。譬如你用一支35嘅镜头啦，怼落去啦，就变咗等于 full frame 嘅70嘅时候。咁你嗰支镜系 tele 嘅。咁但系咧，你个 depth of field 咧就等于一支35镜头嘅 depth of field， 即系话阔少少。咁即系后面咧，蒙嘅地方可能冇咁蒙，但系咧 sharp 嘅地方咧，佢能够服务嘅范围更加大。咁变咗咧，有时做 video， 行动紧嘅时候嘅 focus 咧，就会中嘅机会会多好多啦。咁所以咧，即系我长期都系用 M43 嘅原因咧，就系呢个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可以影得多啲位置会 sharp 啲，咁如果你要蒙嘅话，更加大把镜头可以做到更加蒙啦。因为做一支 M43 嘅镜而能够做到大光圈嘅，甚至乎至到 0.95 嘅，佢嘅成本低好多嘅。我有支中一光学嘅 25mm 0.95 光圈，个卖价都系3000蚊唔使，但系佢同样一支 full frame 嘅50镜。那个散景咧系一样咁散嘅，咁所以其实佢个可塑性系更加强啦，咁所以我觉得 M43 好啲，但系冇办法，而家我好中意呢个品牌色码咧，佢出咗 full frame 啦，我好中意呢个品牌呢个 Panasonic 又出咗 full frame 啦，因为佢哋一个联盟咧就变咗 L mount， 即系头先讲嘅 L mount， 大家唔明咧就系一个新嘅 mount， 咩叫新嘅 mount 咧？就系 Nikon。相机有 Nikon 嘅专用嘅接环，个 mount 咧叫做 Canon 有正常嘅接环。咁但系咧，佢哋咧，譬如用Canon 嘅镜，唔系用 Canon 嘅机。咁你除咗用 Canon 镜之外咧，就所谓有啲叫副厂镜啦，就系、是、Sigma 啊、Tamron 啊，其他啲唔同牌子先至可以用到同一个 mount 嘅唔同牌子镜啫。咁但系啊，今次呢个 L mount 咧就真系几巴闭嘅嗰个 concept， 同埋因为佢哋有个有个联盟咧，就系、是、涵盖咗Sigma 啦，呢、这个 Leica 啦，同埋另外一个就系、是、啊唔记得咗咁突然间，有三个嘅，唔系 Olympus 同埋咩？ 哇，平时记得嘅，而家唔记得咗添。即系总之有三个品牌嘅镜咧，都会用 L mount 嘅。啊 ，Panasonic 咯，就系、是、啊 Panasonic， 色码同埋 Leica 冇错啦，就系、是、呢三个镜头啦。咁咧呢三个品牌咧，有两个都系我最中意嘅。咁所以咧，如果到下一次或者出年会买机嘅咧，我都大机会会帮衬呢部机。因为呢部机咧，似乎系我即系越嚟越接近我最中意嗰个设定啊，机细，sensor 大，咁咧即系之余咧，仲系可以用翻同一支镜，可唔系用翻同一个 body 可以用几个唔同劲品牌嘅镜头啦，咁啊兼夹咧呢、这个叫做FP 啊，最新呢部机咧就叫 FP， 未有定价。同埋未有日期几时出，咁但系咧嗰啲 spec 咧，即系原本部机嘅初型咧已经有晒噶啦，即系所谓佢嘅设定啦，佢设定咧就系、是、用一个 regular 嘅 sensor， 呢样有啲失望，因为我觉得色码相机最大嘅价值咧就系佢嗰个 sensor 嘅 design。以前我有四部相机啊，影相嘅相机唔计 video 啊，就系、是、我四部色码。咁咧，全部咧都系 Fovion 嘅 sensor 嘅。咁 Fovion 嘅 sensor 咧，同一般嘅 sensor 有咩唔同呢？但系佢同一个 sensor 嘅表面有三层三元式嘅 sensor 喺度嘅，即系话咧有三块 sensor 夹埋喺同一块 sensor 嗰度，就去做一个影相咁嘅用法。咁有咩好处呢？就系、是、正常嘅 sensor 咧，佢就喺同一块 sensor 里面咧，佢系分布晒。不同嘅颜色嘅一点点嘅 pixel 嘅，嘅 pixel 咧，唔同一点点就表达咗啲咩咧？就系当你红色同红色之间咧，佢里面有蓝色同埋绿色嘅，咁变咗咧咁样分布法嘅话咧，就即系话虽然你 full frame， 但我唔系 full frame 都 capture 到同一个颜色嘅嘢或者唔同颜色嘅嘢，咁但系色码就唔同啦，佢每一个表面咧都同时 capture 到三原色嘅。咁你幻想都幻想到啦，咁佢表达到颜色更加多啦，佢嘅锐利度又更加高啦，同埋佢嘅层次感咧喺唔同颜色嘅表现，同埋喺每一个 location， 即喺每一个每一个 pixel 里面嘅 location 咧，佢都系同时表现到三种色嘅。咁所以高科技啦，咁但系佢嘅 trade off 系咩咧？就系佢好食电啦，同埋因为佢嗰三层嘅 sensor 咧，当啲光去到最底下层嘅 sensor 嘅时候咧，佢 filter 咗表面上面两层嘅 sensor 嘅光嘅时候，去到最底嗰层咧就变咗入光少咗，咁所以佢嘅 ISO 咧就系、是、好攞命啦，即系变咗入光系唔够人哋多啦。咁但系喺日光日白或者你好充足光嘅时候，佢又发挥到。佢嗰粒 sensor 最劲嘅效果就係同一个 location 有三种原色都能够 capture 到嘅。咁你能够想象到佢本身基本上呢，佢靓过普通一架任何嘅 Canon 啦 ,Nikon 啦，即係总之数得出啦，你心目中边部机最靓啦。佢个 sensor 呢喺呢个理论层面上呢，佢係喺夠光嘅场合里面呢一定係靓过其他唔同嘅相机嘅，因为全世界得色码能够量产到Fovion sensor 嘅相机嘅啫，暂时。咁之前都有 Epson 啊，定唔知有啲细厂咧都曾经有啲实验机型咧，有啲 concept 机出过嘅，但系佢唔能够量产啊嘛。咁所以咧，我会买完一部又买一部，买一部又买一部 ，total 买咗四部色码嘅相机，就系呢个原因啦。咁当然你要牺牲嘅就係你要好光嘅场合先影到你想象中嘅相啦，或者要打灯啦。咁所以呢能够控制到光嘅场合呢，影佢嘅即係用呢个 Fovion 呢个技术呢，简直係外星科技。因为抛离晒任何唔同相机嘅技术㗎啦已经。咁所以我影 product 啦，影嘢食啦，当我自己打到灯嘅时候呢，我就觉得嘩真係冇得比。即系你闻相嗰下嘢，你先高潮。即系当张相放到一比一嘅时候咧，哇，靓到咁样嘅 ，detail 到咁嘅，佢比你眼更加锐利嘅，因为你眼目测到啲嘢咧， 你去 judge 影完张相出嚟，出到嚟系两回事嚟嘅。佢能够影到嘅嘢，比你眼睇到更加多。咁当然，即系唔系影咩都有着数啦。譬如影个女士，佢满面都系粉刺嘅，块面又唔上粉嘅，块面啲毛浪起晒粉嘅。喂，你一闻相乜都睇晒。啊，假若你用一部其他牌子咧，佢系模糊化咗，已经睇唔到有咩分别。所以咧，啲面色啊，好好啊，感觉好好嘅。所以睇下你追求啲咩啦。咁当然，我识好多摄影师咧，都系追求人哋点样睇佢嘅。咁多数咧，即系啲人好似买个护身符同买件名牌咁啦，即系拎个 Canon 出嚟，唔使讲嘢，专业咁样。即系有啲人系好 enjoy 嗰个感觉嘅。咁我就唔识 enjoy 呢啲，所以咧我就比较低层啲，比较低层次啲，我要追求实际多啲。 陈地主整啲邪恶嘅牛油曲奇俾你食，示威空投入咁啊，眉眼微笑嘅表情 ，look at my heart 瞓先，行护我又困先。 啊好啊，早唞啦。 听翻重温 ，OK。 我系因为太资历，而唔系唔想听相机。BB Johnny Leon圈辉唱云海主要系天地出版社。 OK， 搞错咗啊。 就死啦。另一个 Marv Move， 请问 Lightroom 是否支援 Sigma RAW file？陈地主香港仔连农场被放火烧 ，Ring the Marv Wolf 新机有冇防守震？ 啊，佢呢样嘢完全冇讲，因为专业嘅机系唔防守震嘅。传统上啊 ，ZK 傻仔黄师 ，Ring the Marv Wolf 新机贵唔贵？ 啊，头先先讲完系冇价钱同埋冇日期几时出，咁啊答咗你噶啦，呢个已经。咁啊呢位 CK 呢，喂你系咪喺度听㗎，你路过就唔好嘥时间啦。即系你有冇諗过呢，你话人哋傻仔黄师会唔会听完你讲之后，啊系喎黄师系傻仔，不如我做返蓝师啦。屌你諗下你寫啲嘢出嚟做乜先得㗎嘛，你望即系讲你好嘥气。即系最可惜呢，你又留言一句屙完都 care 喺度呢，你又走㗎喎，呢啲人好奇怪，如果唔系我同你困下。咁我而家已经转咗话题啦 ,sorry 啊。即系唔知边个先系傻仔啊，真系。喂，咁另外呢就係、是、有讲到边度啊，係啦。咁呢既然又冇日期啦，又冇价钱啦。咁所以之后我就係、是、答唔到呢啲啦。咁佢个暂时嗰个发布会呢就冇讲佢有冇防震嘅。咁防震的确係好有即係某程度，尤其是 handheld 嘅时候呢，我觉得防震係影相是更加有用的拍 video。咁因为咧呢部机咧，佢个市场咧就系双向嘅，就系、是、同时咧影硬照同埋影 video 嘅，影 movie 嘅，咁啊两个唔同嘅 mode 嘅。咁我觉得佢能够咁样做到打呢个市场，能够成功两样都得嘅话咧，原因就系因为放弃咗用 Fovion 咯。因为我相信今时今日嘅 processor 咧。佢要一个好高速、好高热，同埋好贵，先至能够 fulfill 到佢嗰三层嘅 sensor 而去拍一个 video 咯。咁所以我相信佢唯一嘅考虑咧，因为要打埋拍 movie 嘅市场咧，就焗住要出部咁嘅机，就用翻普通嘅 sensor 咯。咁咧佢虽然系普通 sensor， 佢冇渣过人，但系就叻唔过人咯。即系喺我头先讲嗰啲优点上面，但系佢能够。即系佢有呢个动机出呢部机咧，而佢嘅 target 咧就系、是、近乎专业嘅 target。原因就系佢嘅 codec， 即系话佢嘅压缩比例咧就已经同一部 CineCam 一样噶啦，已经即系佢可以行到 video 可以行到12 bit 啊。咁咧就一个接近一个 raw 嘅一个 codec， 即系一个 raw 嘅 footage 影翻嚟。咁呢个已经系 CineCam 即系电影 cam 嘅一个 standard 啦。咁另外咧，佢咧就係、是、可以拍到呢、這個4K 嘅24格啦。咁4K 24格嘅 RAW 咧，就已經係一部 RED， 即係賣十幾廿萬 cam 嘅能夠做得到嘅嘢啦。咁兼夾佢個機身咧，佢可以 attach 好多唔同嘅專業嘅 accessories 啦。咁即係嗱，一部 Panasonic。佢一个 compact design 就系话咧，佢因为同时亦都要满足翻影相嗰啲人嗰个手感， 个 design 嘅形状。所以咧，佢就要一个 hybrid 嘅机咧，就同时影相嘅市场同埋影 video 嘅市场都fulfill 埋嘅喺外形方面。咁但系呢部Sigma嘅 FP 咧就好劲抽，佢似乎咧就喺个外形上面咧就偏向一个 cinema camera 嘅 design 嘅，因为佢有好多坑槽啦，同埋本身部机嘅外壳已经系一个 heat sink 啊，即系佢唔打算俾你可以能够揸住部相机 handheld 部相机。一段时间，因为好热嘅，咁佢点解有咁 heat sink 咧？因为佢个 processor 超热，因为好多时咧有个问题，可能大家唔系做开专业嘅摄影师咧，唔会知道一部相机原来好容易会 overheat 嘅，尤其是胶壳啊。咁佢似乎咧呢部咧就系解决咗呢个问题先至出厂嘅，因为我部 Blackmagic 咧，虽然佢拍嘅嘢咧系已经可以。Cinecam 咁靓，即系影电影嘅 cam 咁靓，但系佢受唔起一个高热嘅考验嘅。一个香港嘅夏天咧，即系大概系32-33度咧，即系美国35度咧。你拍 raw 同埋喺户外嘅时候，太阳晒住嘅时候，佢部机 roll 到15分钟都唔够咧，就自动 stop 咗你，因为佢 overheat 啊，佢唔能够做到啊。咁但系呢部 FP 咧就绝对能够可以 fulfill 到啦，因为佢系一个 heat sink 嘅设计，系做一个外壳啦，同埋好多坑槽同埋螺丝位啊。嗱，譬如你见到一啲所谓 rig 咧，即系要嚟专业嘅拍片嘅一啲 rig 咧，就夹住部相机，有好多窿咧，系俾你上螺丝，可以 attach 一啲 mon 啊、monitor 啊、咪啊、收音器啊、mixer 啊，所有嘢咧都系 attach 落部机度嘅。咁佢而家呢部 default 已经有一啲螺丝嘅坑槽咧，可以俾你用唔同嘅位置可以夹到啲唔同嘅嘢啊咁样。似乎嘅设计咧就系一个战斗格嚟嘅，就系俾一啲专业嘅用家同埋一啲恶劣少少嘅环境都系可以用到嘅。咁而佢。呢部机嗰个 concept 嘅 movie 咧，哇，我中意到不得了啊！即系嗱，大家有兴趣咧，就去我个 Facebook page 啊，唔系啊，我唔系摆喺嗰度，我摆咗我自己个 page 嗰度，或者你去翻search 翻咧今日先出嘅一条片，就系Sigma FP 嘅 concept movie， 佢嗰个剪接啦，嗰、那个品味啦，嗰、那个音乐啦，系我最中意嗰啲 style 嚟嘅。咁佢晒咩冷呢？因为主要呢就讲出咗呢部机，但係佢能够 compatible with 呢部机嘅色码镜头呢，嘩，晒冷晒到爆啊，即係成百支镜头 attach 喺部机，用一啲好紧凑跟返音乐嘅剪接呢去拍呢个广告嘅，嘩，好鍾意好鍾意。咁呢原因就係呢，色码喺前年啊就开始量产一啲cinema lenses， 就是话呢一啲专系拍电影嘅 lenses， 咁呢就似乎香港就唔好流行嘅，咁但係以我所知佢个 marketing， 因为喺做 marketing 嘅时候有个难题呢，就係、是、做电影嗰啲专业人呢係绝对望都唔望嗰啲出开 consumer 机嘅品牌嘅，因为喺经济上呢佢可能因为咁样收唔到一个贵嘅价钱去即收佢嘅顾客，因为某程度喺人嘅心理上咧，即系个顾客见到你个牌子，见都未见过，而嗰支镜头嘅 design 啊，个 size 啊好大嘅话咧，佢就假定咧嗰支就系专业过一支 Canon 镜嘅镜噶啦。咁所以咧喺全世界嗰、那个cinema 制作嘅 business 里面咧，好少人用 Canon 嘅 cine lens 嘅。咁甚至乎有啲 cine lens 咧，你个名字完全未听过嘅，例如 Angelus 啦，例如呢、这个嗰、个咩牌子最多人用嘅就系 Arri 啊，或者一啲即系老牌嘅镜，譬如嗰个咩Snyder 啊，嗰啲好多人用呢啲镜，甚至乎 Panavision 啊呢啲镜头好多人用，即系全部都系嗰个行业用嘅。咁但系，老实讲，如果讲镜厂做啲镜精唔精准呢，我相信色码啊、Canon 啊呢啲品牌呢绝对係做得到嗰啲 cine lens 嘅，因为嗰啲老牌 cine lens 呢好多都係手做嘅镜嚟嘅。 咁当然手做嘅价值不菲啦。咁但系如果你讲精准同埋讲今时今日嗰啲科研，能够令到佢嗰、那个QC 做到好高水平，即系唔使一定人手去 judge 嘅，一定系有过于就无不及嘅。咁所以咧，我觉得色马嘅野心都非常之大嘅，即系关于做呢啲呢个 cinema lenses。咁于是乎要出翻啲咧有翻咁上下水平嘅机，咁就成个系列佢部机点样可以实战用得到啊咁样。咁所以咧非常之 impressive 嘅，我睇完嗰条片。咁佢好有好在咧，佢个好好阔啊，佢能够个可塑性。原因就系咧，你连一支$800嘅 A， 即系嗰啲 art lens 啦，即系色码出嘅，至到一啲 cine lens 卖几万蚊或者$100嘅镜咧，佢都系全部怼晒落嗰部机嗰度，即系喺个 video 就显示到啊。即系觉得呢啲喺传理嘅角度咪好劲咯，即系可以。同一个 story 里面可以讲到咁多唔同嘅可塑性，咁所以非常之欣赏啦。咁至于呢部机几时出咧，甚至乎会唔会买咧，我都未必会买嘅，因为我都等埋佢可能会出一个下一代嘅 Fovion 嘅拍 video 嘅技术啦。即呢部当然如果我钱多，我梗系会买啦。但系我部Black Magic 都未曾发过市啊，大佬。咁所以我短期内都唔会买机噶啦。咁我头先讲嘅咧，只系 video 嘅 spec 啦。但系如果佢影相嘅 spec 又唔同嘅，佢可以影到14 bit 嘅 raw 嘅。咁咧同埋佢嘅像素咧就大概系24.6 嘅 megapixel 啊，系即系几多万啊？叫做2460万像素嘅。咁其实如果讲 high res， 佢就唔系好 high res 嘅啫。但呢部机咧嗰个可塑性就非常之强大啫，咁同埋佢用 L mount 咧就有啲期待嘅，因为除咗我头先以上讲嘅咁多品牌出嘅镜头都怼得落去嘅话咧，咁 Panasonic Leica 嘅镜都怼得落去嘅时候，咁变咗其实佢个可以用镜嘅量咧就会更加大啦。咁虽然呢啲咁嘅广告伎俩咧，呢啲嘅 marketing 伎俩咧，即系呃唔到人噶啦已经，因为以前咧 Canon 都系。利用即系 Canon 啱出数码相机嘅时候咧，都系呃啲客仔咧话佢可以用到佢成个 Canon 家族嘅镜。咁但系咧，我亲身体验过咧，最早期嘅 Canon 嘅单镜反光嘅数码相机咧系揦嘢嘅，因为佢冇计即系或者计错数定系唔知点解咧，旧嘅镜怼落新嘅机咧，佢 back focus 咧系唔稳定嘅，好多支镜都走焦嘅。基本上所有 manual focus 嘅 Canon 镜或者所有 manual focus Nikon 镜喺 Nikon 嘅数码相机嘅第一代咧，都系全部走焦嘅。咁呢啲咁我所以先够胆话系呃人咯。咁我点解咁实牙实齿唔惊佢告我咩？因为佢自己后来咧就发明咗一个 back focus 嘅 shift 嘅 design 嘅补救嘅 function 咧，佢每支镜咧佢自己有个 back focus 嘅 auto focusing 咧，就将佢做翻补救翻呢样嘢嘅。咁所以呢啲咁嘅老千品牌一早已经唔用啦，因为我帮衬过晒，我先决定唔用嘅啫。咁我但系咧，我后来发觉咧，Lumix 啦、Olympus 啦、或者色马啦呢类品牌咧，嗰、那个社长啊，真系好有道德地design 一啲好老实地，系运用乱咁用 marketing 技术去呃人啲钱。咁所以我长期都系帮衬呢几个品牌咯。即系都系斗气嘅，其实老实讲，即系你出到嚟，你用部 Canon 个客都唔使问，你都知道你专业啦，系咪？但我哋用嗰啲相机咧，真系吃尽苦头啊！即系及到你用咩相机，哇咩相机嚟噶，师傅咁样嘅，咁所以我极少去做一啲 job 咧，啲人会嗌我师傅嗰啲 job 咯。即系我比较中意啲人嗌我导演嗰啲 job 咯，系有少少分别嘅。咁我见到呢位啊 CK 咧又嚟啦，我都唔想讲呢啲话题啊。喂，如果你有心想 battle 嘅话咧，呢位简体字嘅残体字嘅人咧，就请你下次啊再嚟啦。咁我又唔会闹你嘅，闹你都嘥电，因为即系同埋呢啲人咧单向嘅，即系我头先我讲啲 response 咧，可能唔知我讲乜啦。咁我又打埋啲。 无厘头又冇，即系唔系连住落嘅嘢出嚟咧。 Alex 唱紧部机个定位系咩 ？Concrete 离开探夜 ，Anderson， 你哋讲过咁专业，我根本完全唔识，一句都听唔明。我好耐之前买咗部 DP2 都冇乜点掂过 ，Ted Chamber FP 细到咁。当 Digital Backlong Ring Move， 请问部机有多大像素？ 其实而家主流咧都系当 Digital Back 咁用噶啦，因为啲相机只会越出越细。大嘅相机呢就只係留返俾旧世界嗰啲人呢，即係觉得部机大喎，好揸手喎，即係觉得大机就揸得稳阵啲嘅。咁我理解唔到㗎呢啲。即係虽然呢啲嘅坊间嘅流传嘅讲法呢係不滅嘅，但係我用一个第一身专业嘅摄影师，即係唔係专业啦，职业嘅摄影师，我真係諗唔到部机大有咩好处喎，真係。即系佢哋成日话部机大啲揸得稳定啲，我真系完全唔觉咯。越细越稳定根本就，因为你个成日都系讲个比例嘅啫嘛，睇你用咩镜嘅啫嘛。即系你牛乸咁大支镜嘅，嗰啲影赛车嗰啲嘅，咁你部机大极嘅比例都系唔啱噶。咁你嗰只脚架唔系摆喺嗰度噶嘛，唔系人都叫你举住600走去 handheld 噶嘛。咁所以对我嚟讲，喺实际嚟讲系讲唔通咯。但讲唔通嘅嘢咧，就永往往流传好多年都不滅嘅，呢样真系唔知点解。咁部机有几大像素又讲咗啦。咁啊，另外就系、是、定位我头先都讲咗啦。我谂佢开两范得嚟咧，就俾一啲即系相对系长期使用嘅人会多啲咯。就完全系杜绝咗一啲文青咯，因为文青一定唔会用呢啲机嘅。 林宏 YZK Concretely 大陆仔搞乜撚 ？Anderson message retracted 陈地主无视他就可以被教化他。Anderson 知拿筹追俾日本仔打撚到扑街缩阳对着美国爹只会跪舔对住台湾就阳痿合埋眼亲吻嘅表情。 啊，其实咧，其实我就再唔会同呢啲人有一情绪化嘅对峙噶啦，即系例如将咒骂咧。是完全冇意思嘅。咁但係呢啲人就衰就衰在呢，即係不通人性嘅，简直係。即係你同佢溝通呢，我讲咗咁多嘢呢，佢仲係不停咁重複咁样單向地呢讲呢埋啲嘢呢，即係好似即係急屎就要屙呀，总之即係成日都肚屙就要成日都屙屎呀咁样。即係仲係喺呢个状态嘅。咁所以即係等佢冷静啲啦，即係你如果想请教我啲嘢呢，我就会答下你嘅。咁但系你失控咁样变即系失禁咁样咧，我就唔会睬你咯，亲。喂，咁啊系啦，仲有啲咩关于个相机咧？系咯，即系暂时嘅资料得咁多啫。咁所以咧，我好强力咁样鼓励大家咧去 search 嗰条 Sigma FP Concept Movie， 哇，真系好好睇，虽然好短，得个几廿秒。 Alex Chung 其实大机都是有个大手柄，好揸手啲。 细机个手柄都好大噶，而家细机唔会好细个手柄噶，都我讲比例嘅啫嘛。 ZK 跪舔美爹，难道不是黄丝？黄丝教头不是前几？ 屌晒够气，成日都系单向咁样讲，其实我怀疑佢冇听紧我讲。喂，嗱，我问你一个字 ，CK。如果你懂听广东话呢，我问你一句答一句，你是来自广州啊抑或香港大啊，嗱咁样问你一个问题你都唔答，又或者请埋啲咁嘅嘢呢，即係咪可以 block Q 佢呢啲。即係我要沟通啊大佬，嗱苏伦都已经问咗几次你好啦。即係所以呢，即係啲便秘嘅人呢，唔系便秘系失禁嘅人呢，即係佢又走嚟搞事，即係唔好话搞事啦，走嚟益我啦，即係佢又多一个标数㗎嘛，叫做。咁有个亿啦，算啦。苏伦你又唔好漏佢，你问咗两次。即係佢一系就龙嘅，一系就 robot 嚟嘅。咁我宁愿相对觉得呢啲系 robot 囉。所以我对住一个 robot 倾偈呢冇意思 不过又唔系咁讲啊。如果你睇有睇呢套，有睇呢套Westworld 咧，你就知道即系个人好 confused 嘅。睇完之后，人对 robot 应该点样相处咧？将来咁样。咁当然唔系人呢度都有命可以睇到啦。即系将来如果 AI 人啊要你搵用一啲仪器先分辨到佢嘅时候咧，就我谂我系见唔到嘅呢啲。 陈地主狗咬人，唔通人要咬翻狗由得佢啦。 系。系喎，嗰部机好似连 mon 都冇。 Black 特色乜部新机应该都做唔到好多 vlogger 生意，因为佢哋好 concern 反唔反问。呢架 rain 除非你用80/20啫，又或者45G啫。 咁即系点啊？即系你话个手柄好大？冇错啊，其实而家就算 digital back 都好轻噶咋，就算40/5，因为80/10嘅 digital 机咧，可以曾经有人出过嘅，但系都系一啲 concept 机嚟嘅，即系量产唔到嘅。因为而家以个科技咧，你嗰个40/5，即系45机嘅 digital 咧 ，resolution 已经好高噶啦，即系高到系个用途以外噶啦。咁同埋加埋而家咧嗰个 stitch 嘅科技咧系极高嘅，即系你博一张相咧，有一啲 auto 嘅 platform 咧，即系个 head 会不停咁自己喐嗰啲咧。即系如果你幻想下，你有一部40/5机，又系玩博相嘅，你张相咁个 resolution 大到不得了啊，已经咁，所以我谂80/10咧系留翻俾阿张润发嗰啲玩嘅啫，认真个用途应该都唔大噶啦。 呢架 rain 除非你用80/20啫，又或者45机啫。Black Tech 佢有命吗？3.15寸 touch screen， 仲、 okay、 有防水浅功能。 系，因为啲镜好多都系防水嘅，同埋 L mount 之后咧 ，Panasonic 对于防水同埋防尘咧个技术系非常之高嘅。因为我睇翻一个大概4年前嘅一个新闻咧，即系讲加拿大咧有一个好似系 National Geographic 外判，即系嗰啲因为自己拍完卖俾佢噶嘛。有一队人是登山队咧，喺加拿大就遇到雪崩啊！咁咧就所有嘅人咧，唔知道有冇人死啊？冇讲，因为呢个系关于相机嘅新闻嚟嘅，就冲咗落一条下游嘅河嗰度咧。咁所有嘅物资啊、相机啊，都喺下游执翻晒。但系咧无独有偶咧，所有 Canon 嘅机都死晒，开唔翻。但系唯独是所有嘅。嗰阵时系 GH4 啊，即系 Panasonic 嘅连镜连机全部都用得翻晒，即系其实呢啲好过卖广告啊，根本就咁咧，即系 GH4 开始咧，如果用翻佢本身原装嗰啲镜咧，佢已经防尘防水，全天气又都做到嘅，即系喺冰天雪地都影到嘅，即系你唔系暴露出嚟啦，当然咁，所以即系我相信而家呢啲技术去到佢哋既然系联盟咗咧，我谂喺机身。同埋鏡頭鏡面設計都有一啲聯盟嘅技術嘅，因為其實佢哋嗰啲防水防塵嘅技術咧，就嚟自嗰啲納米嘅塗層啊，即係佢哋連嘅鏡外面咧，佢啲納米嘅表層咧都能夠令到啲水唔能夠沾入啲罅嗰度，好勁嘅，即係唔係淨係用橡膠咁簡單。當然佢啲車床要相當精準先至做到啲接縫係唔會入到水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夠膽肯定講咧，今時今日用色麻嘅。Cinema Lens 咧係唔差得過用個 Angelus 嘅鏡咯，但係價錢咧可能相差50倍啊都唔定，因為我見到有啲 Angelus 嘅鏡嘅 Cinema Lenses 咧係到$20,000+嘅可以。 呢架 rain 好多人用135入门机，都吹自己用大机。Chesnable 其实1600万像素已经超越人眼极限。陈、地主新手用边部好 ？Black 陈，而且佢围住个荧幕啲掣都好似好方便实用，唔使揿入个 menu 入面 set。 系，同埋佢嗰个 dial jog dial 咧，哇，真系超工业嘅，真系好正，我觉得又简单。同埋佢movie 同埋相， photo 嗰粒掣咧，一粒 pick part 掣，即系完全一望简约设计，又非常之 tough。咁我谂佢嗰啲 hand grip 嗰啲咧系另外配嘅，要可能自己原装出，但系另外配嘅，咁咪方便人哋系嗰啲好 pro 嘅 camera crew 咧，你系有需要 attach 咩上去先至 attach， 即系变咗部 red 咁咯。因为 red 一部机咧完全 hand grip 都冇嘅，即系我讲紧一啲真正拍电影嗰啲电影机啊，佢就一部四四方方一部盒嚟嘅，即系揸机都揸唔到嘅。如果你唔加嗰啲另外嗰啲 accessories， 佢而家就似走紧呢个 market 咯。咁你又买唔起一部 red， 咁但系整部色码你又顶下瘾啊，又甚至乎佢嘅 codec 根本就拍到电影嘅，咁会唔会改写咗将来嗰个电影市场咧，或者个制作嘅风气咧？因为就算好得意嘅日本人，譬如你见到嗰套丧尸片场咁样，佢哋都系用翻啲好传统旧式嘅日本嘅 HD 机去拍嘅、哦，即系我唔知系咪因为佢要嗰个 feel 啦，即系同埋想讲翻十年前啦。咁但系如果你用一啲今时今日嘅电影机嘅科技咧，譬如有套叫《恭喜八婆》咁样，唔知大家有冇睇咯？我就冇睇啦。成套都系用 GX5 拍嘅，咁啊出到嚟你睇唔出佢系搵啲萬几蚊嘅机拍噶嘛？咁即係好奇怪囉，唔知點解日本人佢用啲機好得意㗎，真係佢自己生產咗咁多好嘢，但係佢哋仲用緊嗰啲大部揸住部機。最令我大惑不解呢，但我唔明點解呢高登音樂台呢嗰條友走出去拍嗰啲屯門示威呢都係大部咩嗰啲機喎，咁 old school 喎，係咪真係佢因為監製話懷疑佢係做緊嗰啲影结婚嗰啲啦，因为影结婚嗰啲有啲老土怪都系中意人哋孭住部机好似好劲咁噶嘛，咁啊真系大惑不解啊！又或者好悭家啦，即系十五年前部机仲拎翻出嚟用咁样，真系唔明。其实呢位啊 ，Chair Annabelle 啊，其实千六万已经超越人眼，咁咧就 Chair Annabelle 其实一。 咁但系纹唔到相噶嘛，因为而家啲人唔系 print 一张相噶嘛，中意摆喺电脑度放大或者个 wallpaper， 或者放到好大，又或者甚至乎大像素咧，就用嚟做啲 billboard 嗰啲摄影，或者用嚟做一啲好 detail 嘅 product photo， 或者food photography 嗰啲用噶嘛，咁所以大像素我又唔会抗拒嘅，咁唔通你影？家庭相同埋 selfie 上 Facebook 都用大像素就真係冇乜意思嘅咁样咯。咁但我都戒唔到喎，我都係鍾意用好 high res 嚟摆 photo 摆喺 Facebook 㗎喎，真係呢样嘢就我嘅盲点啦。 陈地主新手用边部好 ？Black 陈，而且佢围住个荧幕啲掣都好似好方便实用。 我问咗啦，噏咗啦呢个。 Black 真系好想佢快啲公布价钱。 咁呢、位陈地主话新手用边部机好呢？其实你问我呢个问题呢，我就真系你想我求其答定系点呢？因为好复杂嘅。首先你要知道你要影啲乜先啦，即系你唔系即系新手，我觉得最好就用手机嘅。咁相机都唔使买嘅根本。同埋我睇呢、这个睇咗少少呢个色码呢个 keynote 咧。佢个市场定位呢同埋佢个 target 呢就係讲緊要挽回返俾手机俾 smartphone 抢佢嘅摄影乐趣同埋摄影嘅相机嘅市场喎。即係话佢希望出到部机好細有返手机嗰个方便程度而又影到一个专业嘅效果咁样讲。佢野心系咪大一啲呢咁样讲。听落好似好細咁样，其实个野心好大。因为手机摄影的市场真的大到呢，我想比起 我上个礼拜呢都看过一个 table， 是关于呢出机量，即是在2011年出的相机已经包括 DC 和单反的了，是那条 curve 呢是由11年去至到16年是一个 V 型的，不是 V 型，这个叫什么型啊，即是去到16年是最巅峰嘅相机嘅出机嘅率嘅，唔係一六係14年至16年都高企嘅，但係一佢16年嘅 Q3 呢第三季呢 就直头悬崖式就跌到落去两成啊，即系最高嘅两成啊。咁诶，究竟14年至15年、16年发生咩事呢？几年会唔会关于系 iPhone 7嘅出现呢 ？iPhone 6、iPhone 7嘅出现呢？咁去到 iPhone 10嘅时候，已经饱和咗啦，已经系反文无术啦。因为好多人为咗影相就专登买部 iPhone 噶嘛。咁后来更加有诶嗰啲 Note 7啊、Note 8、Note 9啊，嗰啲华为啊咁嗰啲 claim 自己影相好叻嗰啲，咁直头咧去到旧年啊，已经跌到落谷底啊，一成都冇啊，已经系最高潮嘅。咁所以咧，最刑警即系最大镬嘅咧，就并唔系色码咯，因为系唔系都系低期嘅，系唔系都卖好少机噶啦。咁所以佢今次呢个野心系咪好大咧？你觉得？即系向全世界讲，用翻相机啦咁样。 Bring him off move 大像素可以随放同系 4K 门好正。陈地主，我想买部拍煮嘢食片。Bring him off move 加字 moon 乘五十对起。Bring him off move 以无用大机帮家人影相，佢哋个个都用手机影。Alex 长因为电话一拎出来就影到相同拍到片。 嗯，系咯，咁所以阿陈地主，我都建议你买部 iPhone 啦。因为 iPhone 嗰个 OS 系影相系，如果你用 OS 13咧系超方便嘅。因为如果你用个苹果嘅手机影相咧，你见到佢个tune 相嗰个方便程度咧，当你用到 OS 13嘅时候咧 ，tune video 都系用翻同一个 app 嚟 tune video 啊，哇，几开心啊！咁啊，同埋苹果虽然话而家，俾呢个华为比下去啊，华为啲相真系靓好多嘅，同埋 detail 啲嘅真系。但系问题咧，如果你讲同对肉眼去比较咧，即系好简单，你望住个 mon 嚟影翻出边，你同时望到出边同埋你个 mon 嘅出入噶嘛。咁我就已经即系借过呢几个品牌嘅机翻嚟试啦。咁啊，始终都系苹果系最接近你眼睇嘅嘢嘅，即系话佢嗰个出厂嘅设定咧系最符合人性嘅。咁加上而家嚟緊喐啲都话自己即係佢个 dynamic range 好阔嘅，已经有 HDR mode 嘅。咁更进一步呢就似你眼睇到嘅嘢囉。咁我用緊仲係用緊苹果7嘅。咁但7嘅呢 video 就冇 HDR 嘅。咁好可惜，好似10就有㗎啦。咁华为嗰啲都一早已经有㗎啦。哦係呀，咁都讲完啦，其实色码冇咩特别嘢讲。好，咁差唔多啦，各位。 Black Tuck， 其实而家普通日常影相用 iPhone 都真系好够，有时出 trip 好多做嘢相都偷鸡用 iPhone 都可以交到稿。Ring him off move， 你跟市场占有率跌得最厉害死梗。 譬如头先阿塔话咧，偷鸡用 iPhone 都可以交到稿啊，你压力就系嚟自咧你个客。嫌你用相机影啫，我已经转化到个心态咧。我同个客讲咧，喂呢啲场合 iPhone 至影到咁样，点解咧？你今日啱同阿倾紧有单嘢点样同佢影咧？佢话最尾咧要影一张喺一个好狭窄嘅环境，要影到60个人嘅。咁咧我啲镜头咧最歪咧可以歪到。有支8mm 嘅镜头我都有嘅 ,7.5mm 我都有嘅。咁但係係影到啊，但係个变形好严重啦。其实就算啲镜点唔变形呢，佢都唔能够做到唔变形嘅效果。点解咁讲呢？因为呢实际上距离远同埋近，即係你譬如你影一 group photo 啊，当你实际上个距离好远而你对个主体又好近嘅时候呢，就算你啲镜呢係 zero distortion 呢，即係有啲而家有啲 COD 㗎嘛，真係都唔能够做到完全 zero 嘅。原因就係佢本身呢喺数学上冇呃到你嘅。佢个线你影条线直线佢出到嚟真係直线嘅。但问题你实质上呢你个距离真係远㗎嘛。咁个比例上呢嗰个人远嗰个头就小，近嗰个头就大。 即使你冇变形咧，呢个系物理嘅定律嚟噶嘛？你冇理由叫嗰条友叫大头仔企侧边，个头好细嗰地中间咁样，就咁啊改变到张相个感觉上冇咁变形啦。咁但系点算呢？如果系咁嘅时候，咁我就同佢讲咧，你用 iPhone 嘅 panorama 影咧，叫啲人唔好喐咁样，你 pan 一镬嘅，咁嗰张相咧，我够胆讲咧，绝对好过你任何相机影得到嗰张相嗰个效果咯。咁所以咧，只要你咁有信心同佢讲嘅时候咧，咁你咪唔会觉得嗰张相系偷鸡咯，系咪？系咯，即系呢个我嘅心得咯。 Ring the mouth must make him 市场之 外，你讲死 硬最厉害死梗。Alex Chung good night， 好啦，大家咁捧场啊，即系净系讲相机，我谂呢度应该有100人啊瞓着咗。都有80多人系仲听紧我讲嘅，咁啊可喜可贺啦！即系呢啲咁 niche 嘅话题，都有咁多人仲未走，咁啊系咯，又继续咁样同大家讲翻记得支持9/24啦，即系支持有好多种嘅实质同埋精神都可以嘅，咁啊就算你系5毛咧，都上多啲嚟，叫多啲人入嚟。咁咧就会个 view 数会谷多啲啦，同埋介绍多啲人嚟啦，同埋 subscribe 个 channel 啦，咁啊同埋share 我多啲嗰、那个呢、这个live 啦，咁啊变咗即系我多啲 subscriber， 咁样我就嚟就到10,000嘅时候咧，咁我可能有啲可以多啲嘢可以同 YouTube 合作到噶啦，咁样，因为咧可以同大家报下数先，因为而家咧我个 subscribe 嘅人数咧已经突破咗9,000啦。咁啊，由我啱啱9/24嘅时候5,000+，咁啊虽然增长得好慢，咁但系我当时觉得，唉，去到10,000 subscriber 都系一个梦嚟啊，都系唔好发埋呢啲梦啦。啊，点知而家去到9,000，突然间，因为早排即系我呢个人血馒头啦，因为有好多人即系好关心时事，而我又做多咗好多 live 嘅原因，就令到我突然间暴涨咗，差唔多接近1,000啦。咁啊。好事嚟嘅，咁但系大家继续关心时事啦，咁同埋入九吹啦，咁我读埋你啲留言，我都真系要撇噶啦，因为实在太嘢啦。咁啊冇啊，得啊，陈地主话9218系咩意思啊？唔明你讲乜？我咁唔明我就唔明噶啦。咁啊头先有位朋友就哦呢位系阿塔嚟嘅，咁啊多谢阿塔嘅 PayMe 嘅 sponsor 啦，咁啊。祝大家好瞓啦，因为近来都即系早排6月都好难瞓噶啦。咁我预计呢、这个9月唔系呢个7月都唔会有啲咩发生，仲兼夹有安慰剂添。有小阳春，咁 Hill Chulan 咧叫我记得食杞子，咁我研究下杞子点样食法先啊，同阿监制。因为我记得 N 年前咧有人请我食啲零食嘅杞子嘅。但有糖嘅，咁我相信而家就唔会食㗎啦。咁所以就係、是、留意一下。咁啊有助睡眠就非常好啦。咁啊陈地主订阅数咩订阅数啊订阅咗係咪，咁希望真係记得快啲订阅，唔係讲啲咩问题。喂咁好啦，走啊。咁啊各位就因为我都已经语言不清啦，极眼瞓啦已经。好啦，再见。拜拜。